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又到 Tuesday， 四个 Crazy Four 又翻埋嚟。 你边位啊？ 我是小朋友梁繼昌。 连个名字自己都唔记得咗。 实在性啊！ 系啊，我都费事讲咁多嘢啦。我是小丫丫，到你。 看图识字。 咩啊？ 强中自有强中手。 吓，到咗啦， 到你啦。 你知唔知头先你个手咧？你一举起上嚟嗰阵时候咧， 你拜拜拜拜 拜拜，我走得啦。啲拜拜我喺度发，你讲乜嘢 ？High and by 呢个 high and by。 哇，你真系要搞下佢啊！ 星期二， 切咗佢啊！ 生活应该好容易，但我今朝好赶，我系小拜人拜人仔。 早晨， 早晨， 讲到我咧， 有边个都市人、香港人未试过嗰啲咧，讲到咧嘟嘟嘟嘟啊， 系啊， 嘟嘟嘟嘟拉裤啦， 或者成裤都系， 裤链都未拉啊！ 大家可以讲下啲赶翻工嗰啲狼狈情况啊！ 掌声， 耶！好啦，又嚟玩啦，礼拜二啦吓，今日嘅节目非常丰富啊，仲有今日讨论区，哇！就叫做迷信的 迷信啊， 好运啊，有冇试过咧？早上十点搭三啊，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76%。我哋有 Ricky Martin。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未来数天有骤雨，狂风雷暴，天气会变得冇咁稳定，咁大家就小心啦。连把遮出街就好少少啦。今日嘅 Radio Two 风骚快运同你讲过，一阵间讨论区有冇试过啲咩迷信嘅好运？ 十分啦。咁今朝早上咧，见到阿白人仔咧就喺呢个 trade group 咧话，喂，我要迟少少，可能迟少咪呢个直播室见啦。跟住咧就一阵间头先十点到咧就见到佢咧衣衫不整咁， 系啊，气喘啊， 气喘喘咁样吓。 唔好意思咁多，未开始一个节目， 好真系 啲气得唔得啊？啲气 唔得， 我到我啦喎。 系啊， 唔好意思， 好啲好啲，开唔开心啊？ 因为你惯咗， 你开唔开心啊？开唔开心啊？开心下啦！ 你赞完我之后，后面一定有啲嘢， 冇乜几好。 唔系啊，我想讲，即系唔单止系今朝早讲我呢两三日都好讲。 冇啦， 系啊。但你有冇你自己有冇检到？点解会呢几日都咁讲？ 因为呢几一个 schedule 有啲密啦。咁我成日我就咧觉得嗱，我既然今日要做咁多嘢咧，我啊想瞓足少少。咁有时候啊，不如瞓多半个钟啦，不如瞓多十五分钟啦。但其实你瞓多个半个钟或者十五分钟，你要呕翻出嚟。当你讲嘅时候，系啊。 同埋我唔觉得瞓多十分钟或者半个钟有好大嘅分别咯，我自己觉得。 都唔系，即系当你嗰日瞓得两三个钟，但如果你瞓多半个钟咧，嗰度可能系30-40% 嗰度。 但你唔觉得咧？当你好问嘅时候， 你当系差电啊？ 系啊，唔系 快差，快差真系咁噶嘛？有时系咪三十分钟可以用半个钟噶嘛？ 系啊，真系可以当系差电。 你 系 边个医生？我冇听过中医咁讲。 我哋问下徐 Sir 先。 系啊，我真系冇听过咁讲喎。 佢话咧， 差十分钟。 我话点解我明明都有瞓觉，点解我譬如嗰一晚发噩梦咧，咁就会个精神质素差啲嘅？ 系啊。 咁佢话好似差电咁咯，即系你差八个钟，人差八个钟，你差。八个钟，但你差八个钟系断下嘅，差差下又流下电出嚟嘅，咁、所以个精神质素差啲。 系、我完全唔知道你讲咩。 佢仲系处于一个精神状态好差嘅， 我思绪仲系好混乱啊！ 我以为你上咗我身啦，但其实佢讲大扎嘢，我真系歪理嚟嘅，你一啲 出嚟出嚟， 但系两个宗旨啊，马老师， 你唔觉得咩？你 醒翻啲啦，佢 瞓多瞓多少少， 我完全唔知讲乜。 但你嗰个时间你咁赶咧，其实你会令到自己嘅状态更加冇咁好。 系噶， 你话人你自己都系 啦。我都系，我都系。 但我算我真 系，你唔系赶得你，你个麦里面就塞满好多嘢。 你睇下佢净系泼嘢呢一个动作啊，代表咧 系好孔明。 我已经我系即系未平复， 输咗孔明。 佢系孔明，但系佢系事后孔明。 好嘢，讲得好。 事前唔明， 事前唔明， 事后 孔明。 就好明啦， 啊，你话啦吓，不过咁，我觉得咧，都市人赶翻工真系个个都试过。我有一次咧就唔系赶翻工，其实嗱，我嘅时间控制咧就唔算好差嘅，但系有时咧遇到啲交通突然嘅挤塞啊，多人搭车咧系好彷徨。我一生中 遇唔到 嘅，最惊嘅一次，最惊就系我大学毕业，唔系啊，大学毕业一次嘅啫嘛。一次嘅啫嘛，咁咧我仲要同我爸、我阿妈喺西环坐嗰啲叫咩103隧道巴士，一坐隧道巴士咧，有一样嘢咧，嗱我唔系话佢唔好啊，不过真系呢样嘢都冇办法，系兜好多嘅， 因为佢铜锣湾 系啦，兜铜锣湾啦，兜，但我已经好迟啦，即系我睇我钟咧，已经就算系唔兜咧，我都可能会迟，咁我系好紧张喺个即系嗰个座位做咧。坐立即系叫坐立不安，又望下前面到尾去到边度？ 你有冇催个司机啊？你有冇揸埋？ 我基本上落去 行到个司机位，搬搬 系啊，等 佢。我基本上跑落，快啲，快啲，快啲，系咪先？毕业典礼一生一次， 唔系你后边， 你 repeat 咪又 读咁读嘅你个口 都几好，我觉得系啊，因为你好想毕业啊嘛， 系啊，赶唔到， 参加下一届咯， 冇错，一样系啊，你毕到 唔系你唔使。repeat， 但系下年同样嘅时间翻翻 再嚟过， 再嚟过， 攞到 出嚟啲，我觉得 OK 嘅，系咪冇乜所谓？ 唔系嘅，有时系点咧？你嘅巴士想赶咧，你好想帮嗰啲乘客，哎，我帮你上车，我帮你拎嘢上嚟， 快啲，快啲，快啲 坐低啊！ 又或者落车推，推架 车，又或者唔俾人落飞闸，唔好意思，飞闸连飞闸 嘅嗰时间，嗰时 间叮叮，跟住佢就浸咗冇嘢， 继续开车。但系你哋冇试过咩？即系喺塞嘅过程之中，好 可以分享一个咧。我嗰阵时大学咧，大学会俾钱啊，即系 sponsor 啲同学仔咧考一个英文试啊，系啦，讲唔讲得噶？唔定系唔讲得嘅，即系个试个名啊，即系一个 试啦， 有个试啦，主要英文试叫 IELTS， 即系考一个 IELTS， 每个同学仔都要考嘅，即系毕业之后。咁咧，我嗰阵时大学俾咗都要千几蚊考一次噶，咁我考咗两份卷，我记得。但系我考 oral 嘅时候咧，我迟咗五分钟喺酒店度考嘅，即系个主考官要嚟。 俾唔俾入噶嗰次？ 冇啊，佢话佢就话 有冇咖啡啊？ 咁啊冇嘅， 补飞食有冇补？ 但系好。 好荒謬嘅成個 setting 咁樣。 唔該，咁之後咧就知有冇趴翻嘢。 我想食趴翻嘢，但係唔代表冇咖啡飲啦。 係，或者有趴翻嘢， 仲有 cookie， 同埋 room service。 仲可以同面室傾下偈， 跟住租埋個涼 亭，仲有 housekeeping， 租埋涼亭走， 內專買一陣先。 嗱，即係我重點嚟啦，遲咗五分鐘啦。即係話唔好意思，同學仔，你遲咗五分鐘。哇，其實佢未正正未正開，未正式開考喎。咁五分鐘可能俾你入去簽下嘢啊，坐低下。 佢唔係唔俾你入啊， 佢就係唔俾我入啦。 係啊，因為你真係遲到嘛。 咁我話咁點？我考咗一份噶咯，佢話冇辦法噶咯，我都會照出一份成績噶。咁所以整體個成績就係冇咗 oral 嗰份。 哎呀，咁真係好遺憾。 咁就自己俾錢考咯。 考試真係唔可以遲到嘅，但我覺得有時如果你遲到咧，我又覺得啊，啲人嘅處理方法嘅話係會真會令到你會覺得啊，其實係咪真係應該要咁做咧？我都話説嘅就係我試過有一次我真係睇牙醫，咁啊嗰個牙醫咧就一個外國人嚟嘅，咁啊你佢一定係by appointment啦，話幾多點鐘就幾多點鐘啦，我真係遲咗一分鐘。 你點解知道一分鐘啊？ 一分鐘，因為我跑入去啊嘛。點解我會遲咧？係因為我泊咗架車，我唔知佢嗰度係點去噶。咪有啲嘅大廈咪會上咗個平台，跟住你又唔知點樣轉十。个唔同嘅 lift， 跟住你就唔知会又会搭错咁样，我就系搭错 lift， 跟住我落翻嚟嘅时候，我再上翻去嘅时候，我就迟咗，真系迟咗一分钟。咁跟住我就入到去啦，同佢讲，我就唔好意思啊，我都系迟咗。咁跟住收佢话，咁嗰个姑娘就同我讲，佢就话你迟咗啊，但系医生好可能有机会嘅就系佢唔会睇你咯。 啊，一分钟啫， 系啊，因为佢话我哋系 by appointment 嘅。咁譬如可能我就預咗你嚟呢一度嘅話，係一個鐘頭去 serve 你。如果你遲咗一分鐘嘅話，下一個人咪要遲一分鐘咯。再一路咁樣褪落去嘅話，就一分鐘，所有嘅人佢哋就唔可以準時去受到佢哋嘅 service 啦。咁所以佢就話對唔住，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哋可能要你再 book 個下一次再嚟咯。真係要下一次再。 喂，咁嗱，如果你一個你預 serve 我一個鐘啊，咁我遲咗一分鐘，你咪扣翻一個分鐘。譬如你去到五啊九分，你咪叫走咯。 我覺得呢度對唔住，呢一度係佢嘅規矩咯。即係如果你去到佢已經講到明，佢就話其實你係應該要喺你個 appointment 嘅十分鐘之前嚟 到啦， 係啦。咁我仲要係遲咗一分鐘。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根據佢個規矩嘅話，其實你係遲到咗十一分鐘，係啊。咁所以佢就係佢唔俾你睇，就係唔俾你睇。 所以咧， 我就約第二次啦。 遲到有時真係好類似啊！我記得嗰陣時我見一份政府工啊，咁咧。啊！我揾嚟揾去揾唔到，揾嚟揾去揾唔到。其實咧，如果有啲地址你係第一次去，你唔肯定咧，我建議即係無論見工又好 ，interview 又好，你早少少，或者你甚至你第之前嗰一日，嗱，如果樣嘢對你好重要，你好想得嗰份工咧，你早一日去做一個叫 site survey， 你睇下先。我嗰次就係咁啦，去到盲中中，其實本來冇遲嘅，但係揾下揾下錯曬啲地方，咦？又唔係呢條街喎，又跑嚟街，已經跑到成個好似頭先，仲要狼狽過你，即係成頭汗啊！ 啲妝甩曬啊！ 我冇妆， 好难 影得晒啲楼， 啲眼影流晒啊，跟住 你知唔知 眼泪啊？ 好啦，当然迟到咗啦，入到去坐低，就好似阿马老师个咁样，嗰个叫做interview 嗰个人咧， 好差， 乜嘢都冇讲，就已经问 why are you late？ 哇，好大压力啊！ 系啊。 佢肯见我嘅，但系话又要嚟，佢要听你自己讲，你点解迟到？ 你嚟见工啊嘛，你以后你会唔会再做嘢都系咁嘅态度啊？ 完全冇得解释，当然请唔会请，当然冇请我啦。后来咁啊， 咩部门啊？ 佢叫法庭检控官， 哇 ，court prosecutor， 更加啦呢啲 court prosecutor， 我到而家都仲系，哎呀，即系我每次谂翻我都。哎呀，咁样，即系我真系好想做嗰份。 即系点啊？即系点啊？ 即系觉得自己好衰啊！ 请你嘅， 我嗱，即系咁啊！ 如果 我冇迟 到 嘅 话， 佢唔请， 好彩冇请佢。 广播界嘅选择啊，系啊，就一日见到我哋 cut， 明明休停嘅咧，你 cut 乜嘢？ 有两份工我好想做，我坚持一份咧，就系呢一个空中少爷。我又見， 我係咩？ 空中少爺，你點解會見？ 咁有三份工喎 ，Michael。你上次話有一份PR 公關公司定廣告公司啊？ 唔係嗰份請我，但我唔敢去翻。 哦，係喎， 點解咧？點解唔敢去翻？ 我講過啦，我打有啲同學仔話嗰間公司啊，好惡過個老細，好 tough 嘅，好大壓力嘅。咁我聽咗幾個呢啲， 你同佢鬥過啊嘛？ 電話之後，我就。 系咯，褪态咯，哎呀，惊咗咯。 冇，我就系唯独是觉得佢就系话，其实空中少爷其实冇可能去见。 我都唔讲啦，可能是 空中老爷，我一件空中老爷。 你而家就系、是、你买张机票，个个都系老爷啦，佢都系。但系个问题系， 系咯， 其实你知唔知道佢入职个要求系？ 除非嗰部飞机专系放小朋友嘅，小朋友过嚟坐飞机啦，细细 架。小心啲，小心啲啊！要唔要借你啊？ Coffee or tea or me？ 我啊，对自己嘅自信心啊，所以就迟到。 唔系呢个问题， 我哋都觉得你做到啊，升任啊，小朋友飞机， 我唔请你啫嘛， 唔紧要，人生有无限理想，无限理想。 哥哥 或者放飞机， 咁咪几好咯？唔请你，如果唔系嘅话，我哋系广播界嘅损失啊， 损失 严重 啊，点解有机会坐喺呢一度咧？ 不过头先咧讲咪西非实停嘅， 我哋翻嚟讲好冇？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4.5%，高过市场预期的4%，按季增长2.2%，符合预期。统计局话，首季随住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各项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举措靠前发力，积极因素累积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开局良好。环境及生态局话，最快今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在政府停车场征收电动车插电费，将会分阶段在多个政府公共停车场设置自动缴费机。首阶段工程已经在葵芳停车场展开，预计今年上半年测试。至于资助现有私人住宅楼宇和屋苑停车场加装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计划，截至上个月收到680多份申请，涵盖138,000个停车位，环保署今年内会完成审批。另外，政府正是修订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同计算宽免总楼面面积有关的作业备考，以定明未来新建楼宇范围内的所有私家车、电单车和轻型货车停车位都必须要提供电动车中速充电器，预计今年内完成修订。医务卫生局计划下个月10号推出支援粤港澳大湾区医管局病人先导计划，俾住喺大湾区嘅合资格香港市民可以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接受资助诊症服务。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计划提出向每一个病人资助2,000元，如果病情稳定，应该足够一年嘅求诊费用。他认为计划可以便利住在大湾区的长者和港人。工联会副理事长、大湾区服务社总干事曾志文在同一个节目说，现时只有港大深圳医院提供有关服务，关注其他港人经营的医疗中心能不能够加入计划。他又说，资助额上限是2,000元，过往一些长者复诊和身体检查好多时候都会超出这个数额，亦都不能够使用医疗券，相信好多长者仍然会选择回香港求医。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北韩领袖金正恩发回电，表达中方愿意同北韩加强战略沟通。北韩朝中社报道，金正恩上个月致电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复的电文之中说，中朝传统友谊战胜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持续保持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正是深刻复杂而 演变，愿意同金正恩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发展方向，推动双方友好合作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的积极贡献。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44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4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3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踏体育101蚊，跌7.8；腾讯控股364蚊，跌7蚊；阿里巴巴94.85，跌5.5；中国平安55.75，升1.65；美团135.2，跌4；中芯国际23.7，系跌9.5；建设银行5.35，跌3仙；中移动68.75，跌2.5；快手53.7，跌1.15；恒生中国企业70.78，跌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56，瑞士法郎0.898，加元1.339，人民币6.873，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5点，升160点。港金报1868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7.09美元，卖出19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中间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青马大桥。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泥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环翠村方向近住柴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都是车多。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全职妈妈沈慧星曾经是顶尖大学高材生，婚后选择上副教子，女儿渐长，沈慧星决定重返职场，却因此同丈夫盛光川产生分歧，两个人需要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 就算好忙或者打咗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十点搭八吓，咁啊喺呢个新闻嗰度咧就话咧有个餐室里边有个食客同个伙计咧突然之间咧就系发生好不愉快嘅事。有时咧你要咁唔得去食嘢咧，其实大家都想开开心心嘅，嗬。咁我睇翻最重要嗰个起因咧就系话佢有一杯嘅饮品咧好耐都未嚟，咁就催个伙计，咁言谈之间咧大家都挞着咗，咁咯，咁后来就叫埋一个警察添，咁样即系为咗一杯嘢咁。咁如果我你话咁迟都唔嚟。最多唔要咯，我唔饮啦嗰杯，我都试过，有时太硬啦，咁唔要啦，唔要啦， 系啊，梗唔要啦。 你会等几耐啊？ 我 你会等几耐？佢唔嚟嘅话，跟住你就会觉得哇，真系耐一啲咁啊。 半个钟头啦。 哇，半个钟头啊，你好耐喎。 我试过有次、啊， 半个钟头都耐。嗱，譬如举例，你除咗嗰杯饮品，我 assume 你仲有其他嘢噶嘛？即系你食到差唔多食完，佢都未嚟，我就唔爱啦。 嗱，当然咁样啦，系我修正我自己个说话。即系譬如可能你已经食完晒嘢啦，跟住我咪问你咖啡或茶，跟住你就等几耐、你会觉得耐咧？ 嗰啲啊，咁如果你食完晒嘢就十分钟 嘛，佢先至会嗌你咖啡或茶噶嘛。我唔系话你食紧嘅期间个你喺度等紧你杯嘢嚟啊嘛， 因为太多情况啦。如果你话 你等半个钟，我觉得你好有耐性啦。 系啊， 我唔得。 我试下等一碟送喺日本餐厅。我系等咗成九个字， 但系佢哋觉得系 O K 噶。 唔系，我先讲咧，嗰日个餐厅嗰晚咧又唔系好多人，其实得几张台嘅啫。之后咁又同屋企人去食饭啦。咁其实系生日饭嚟嘅，其实嗰餐生日饭你食得好唔开心，点解咧？由落单嗰一刻嗌。一碟菜 A 咁先算咯，我唔記得咗嗌乜啦。一路都唔上嗰碟菜，咁我哋中間 within 個頭半個鐘咧，都係咁不斷吹啊吹。佢嗌得噶啦，得整緊啦，整緊啦。之後咧到我哋四十五分鐘，差唔多食完嘅其實。之後話：咦，我哋碟菜咧，仲未上啊？哦，幫你吹吹。之後我話唔使啦。 佢唔記得咗啊？ 我唔知啦。之後我話、其實我哋食曬，我哋走得噶咯。唔好意思啊，其實都整緊噶啦，咁講。 跟住就會嚟噶嘛。 我走啦。 到你話埋單就會上菜噶啦。 我走啦。之後咧，我話走啦。之後佢哋話：唔得啦，都係整緊啦。你就算唔食，你都要俾錢咁樣咯。 傻 嘅。之後 咁咪唔俾咯。 等咗唔得，佢話整緊啦。 咁收尾你都要， 咁你都要硬食咯，你都要食嗰碟菜咯。 O K， 嗱，我就覺得 俾人屈咗啊嘛。 我覺得好得意嘅。嗱，有時咧，我係譬如喺香港咧，我哋會唔會真係？食嘢系比较匆忙一啲咧，我自认，譬如可能你去唔同嘅地方度旅行咧，有时有啲嘢，譬如可能你去日本，你唔知点解我系要食呢一间拉面店，但系佢排队嘅话，佢系会喺出边个门口已经话俾你听，嗱，如果你排到呢个位嘅话，大约你要等45分钟，你又死死地气嘅，又或者就系你可能入到去等耐少少，你又觉得个就系我 OK， 或者系你喺外地嘅地方嘅话咧，可能系旅行嘅心态啦，所以你会觉得个就话系 OK 嘅。但系如果喺香港调转，如果我经过有啲嘅铺头嘅门口，佢系排队嘅话咧，我一定掉头走。 我都系， 系咪啊？我唔会等噶，我唔会排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咁嘅情况？ 除非咁啦，即系慕名而嚟咧，即系我好想，好似头先话真系好想，同埋人哋传说话呢间嘢好好食，咁我就会等咯。但系如果只系行过，我见到排晒队，我一定唔会等。 我都唔会， 我就算慕名我都唔 会。系啊，我都系啊。 喂，甚至以前酒楼，你记唔记得有啲年份咧，仲要攞丑仔噶，即系你喺门口190号咁样， 而家都要攞噶， 系咪啊？我好耐冇饮茶，而家先120号，要等70张台 走啦， 系啦。 但系有时系好快嘅， 系啊， 你以为中间都系冇错，啲人攞咗飞仔之后，跟住就走噶啦。 我试过有次由30号等到70号啦，你以为好似好多个数字啦，点知其实15分钟到我啦。 系啊，我都系啊。 佢亦都有啲分大台、细台、中台嘅， 都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就去食一间咧非常之有名嘅寿司店，咁我哋拎嗰张票嘅时候嘅话咧就170，但系其实佢而家咧就排紧啲110、60个嘅，点不知就我哋谂住啊行一阵先再翻嚟啦，大约我谂下半个钟头有多，咁你就谂住兜翻嚟睇下佢到几多啦，过咗我哋嗰、那个，跟住收银同我讲就唔好意思，你要再落单，实在未走，我点解170啊？ 咁樣，佢就我哋已經去到184啦，咁中間都去曬邊啊？佢話好多都好似你哋咁樣咯，係啊，走咗啦， 邊有人會咁神心？一碌木咁樣企喺度等半個鐘先， 所以佢咪有啲可以留電話啊？你可以打俾我啊？ 佢冇啦， 唔會啊，咁我又冇呢個人手嘅，冇、人手 嘅。如果國內啲 app 幾好嘅，佢會通知你嘅。 係，我都覺得應該係咁。 仲有五個咧，佢就會 佢會話俾你知，係啦， 你翻嚟咯喎，咁我覺得呢幾好。 嗱呢啲嘢我覺得真係好得意，因為我試過有一次都做咗啲非常之唔得體嘅嘢，咁就喺外國，咁跟住咧就坐低一間餐廳啦，咁跟住咧佢就當然會 serve 咗嘅，就叫你飲水。水啊，定咩 sparkling 嗰啲，佢都要分噶嘛。好啦，咁啊飲咗水嘅時候嘅話咧，咁跟住咧佢就已經冇人理我哋啦。跟住我就覺得有冇搞錯啊？又唔擺低嘢，又唔成，又總之冇人理過我哋啦。咁跟住我咪都 excuse me， 同台嘅其他人咧就會覺得皺曬眉頭，就覺得點解你會咁得意嘅咁樣？咁跟住我就話冇，我就叫 waiter 或者叫 waitress 咯。佢就話其實咧喺我嗰度食飯咧，我哋係唔會咁樣 excuse me 去叫 waiter 或者係叫 waitress 嘅。其實基本上佢哋。自己會得閒嘅時候，佢哋就會嚟噶啦。你咁樣嘅話係好冇禮貌噶。 我想問係邊個地方 啊？你催佢啊，喺英國。佢哋話係唔會咁噶， 因為佢哋唔趕係咪？ 同埋嘅就係佢哋 wait 嗰啲地嗰啲台咧，其實基本上佢哋有一個 area 咁，係咪咁噶？即係譬如可能嘅就係阿 Brian 仔就負責呢幾張嘅，佢搞掂其他嗰啲，佢自己會買嚟，你係唔需要催佢。Excuse me。其實咁樣嘅話係好冇禮貌嘅。 咁但係如果真係有特別需要咧？ 例如咧，你想問excuse me，where's the toilet？ 係咯，類似咯，或者我真係揾唔到，我要槍餐巾啊，冇刀叉，我唔知啦。咁如果你個人特別需要， 我諗佢嘅意思係你落 order， 即係你落 order， 你叫嘢食嘅時候嘅話，佢話其實你係唔應該 可以催緊佢 咁。係啊 ，excuse me， 其實咁樣係好冇禮貌。 咁你嗰次嗌完之後有冇人睬你？ 冇人睬我啊！咁就係同台就有啲人同我講，佢就話點解你咁得意嘅？我話因為我慣咗嘅就係你會叫嘅就係，因為我以為佢望唔到我，所以我咪就咁。叫咯，佢就话佢唔会望唔到你噶。总之佢系 wait 咗其他嗰啲嘢，佢就会过嚟嗰度咧，会 take 你嘅 order 噶啦。你系唔需要叫人哋 excuse me。 唔同嘅地方咧，有时咧，即系无论你同唔同意佢哋嘅做法都好啦。有啲人咧喺嗰个地区住咗耐咧，佢会有一种固定嘅，佢会觉得你唔系咁做咧就冇礼貌。咁我上次咧，我喺美国啦，同啲朋友啊去食嘢啦，去一间都几好嘅地方。咁我食完啦，今日我请嘅，咁我埋单啦咁样。跟住我一路攞钱嘅时候，佢你唔可以攞咁多噶。你一定要剩翻 10%， 因为呢一间咧系冇收 10% service charge，而你如果咁样攞晒或者攞剩咁少咧，系好冇礼貌噶。咁我 即系找钱翻嚟剩翻嗰啲。 于是佢话你一定要俾翻，起码要大约 10%， 咁先叫有礼貌咁咯。咁但系嗰次都成百几蚊港币嘅摆翻低。咁咯，我係有少少嚇，係咪要強制性啊？咁係啊，呢個禮貌嚟嘅咁樣。咁如果用禮貌 就咁樣擺喺度噶嘛，佢自己會嚟收噶嘛。係，其他人係唔會攞。 咁如果真係我唔知啊呢個規矩，或者我真係冇擺到，咁點咧？佢會唔會開口問嘅？ 咁個人就同你講 excuse me， 就會追你出嚟。excuse me， 聽唔聽？ 係佢哋嗌你，就唔係你嗌你，係 咪？ 即係我唔知啦。不過講緊嘅就好可能係每個即係各處鄉村各處嚟咯。你有冇試過呢啲咁樣嘅核突嘢？你應該好多啦， 講唔曬，講唔曬， 你講過， 講到一點， 講到一最核突， 最核突嗰件，但係佢都唔覺得核突喎，佢都唔覺得核突喎， 定係你覺得唔核突？ 係咯，佢都唔覺得核突， 即係攞翻曬啲錢啊 ！Excuse me， 你覺得冇問題啊？ 食到少， 食完嗰個湯食到最尾，唔好意思，呢個湯唔係我嗌嘅，可唔可以換個第二個俾我啊？ 我飲曬啊！ 系咪马律师？ 好似你啊！系啊，我啲马人仔开始明白你， 我惊佢 你嘅喜好， 我惊佢晏昼食饭啊 又或者就屈人哋就系啊， 有冇甜品啊？ 我唔系好试得好清楚，你可唔可以 试下呢个啊？ 佢真系好嘅唔好， 所以咧啊，佢应该住一啲地方系有 refill 嗰啲，即系无限 refill 嗰啲，嗰啲就得啦吓。外国有啲嘛，嗰啲汽水啊，可以系任斟噶嘛，系嘛？ 咁就唔使担心呢个问题。 担心啦， 你会唔会？我都唔會。 有時啲餐廳佢咧，有即係有間餐廳啦，我又唔開名啦，即係 喺香港嘅， 香港嘅，咁咧外國餐廳嚟嘅，即係啲平民餐廳啦。佢哋可以有啲飲品 package 咁樣咧，可能你俾多幾十蚊咧，你就可以係咁 refill 咯。咁但係成日我都會貪呢個小便宜，因為俾咗先咯，俾咗幾十蚊先，冇咗啦。你飲多兩杯，其實你就唔想再飲 啦。係啊。 都有少少阿馬老師呢種心態，但我都係咁噶，我都係咁噶，馬老師， 你唔使幫佢解釋啊！嗱，你睇佢肚咪知咯，係咪？呢個唔係浪得虛名嘅，大佬個肚係咪？ 其實我想問咧，馬老師係咪嗰啲咧，即係加一蚊之後跟住 double 咁嗰啲，你一定會加㗎，係咪㗎？ 加咗先。 你有啲快餐店係咁嘅，你明知嘅喎，嗰杯嘢哇成個半個身咁長，你都飲 照加 㗎咯， 照加先， 係咪先？ 排腸都唔可以輸。 其實佢嗰啲冰都唔係少㗎嘛，係嘛？你係咪一定會加㗎嗰啲？ 梗加， 點會蝕底俾佢啊？係咪先？ 你諗出嚟㗎係嘛？ 唔係關我事。 你 suggest 佢哋，其實你加分㗎嘛？你俾到杯我都唔使死啊！揾咁多 系嘛？ 冇 咁你都未讲，有冇试过啫？ 我真系好少搞呢啲嘢， 好少搞呢啲嘢。 喺个脑海里边，从来冇核突嘢，因为所有都核突 嘢。有核突嘢咁啊，要亲历其境啦。佢每次讲真，佢都仲嬲嘅，为咗 梗系啦。我同你去大酒店咧， 我嚟听下。 我请你去大酒店度食饭，食完饭之后，咁跟住佢就见到人哋喺去完洗手间之后翻嚟，就见到人哋有啲好靓嘅饼。咁人哋咧就埋嚟嘅时候，同人哋讲嘅就系话系啦，我有嘢食完啦，诶、哎，有冇甜品送？大酒店咩？ 咁嗰个人就呆一呆， 佢真系呆一呆。跟住佢望一望我，咁好明显佢知道我系边个。咁但我唔系话马老师冇人识，但系喺嗰阵时候嘅话，我谂估计 你唔使讲啲， 佢应该或者可能未必知佢系边。我之前加咗好多个啊，或者 兜咗好大个圈， 兜咗好大个圈。咁所以佢就我觉得我有冇搞错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好啊，我如果系咁嘅话，你 唔系啊？啲人望住你，点解望住？可能以为你提议嘅呢个建议，但你唔敢出声，揾你嘅朋友出声啊？ 唔系，我觉得其实嗰个 waiter 嘅意思，那个 waitress 嗰个意思嘅就系话，就讲诶，你系咩朋友嚟啊？ 识个咩朋友？ 系啦，带个咩嘅朋友嚟？咁得意嘅，点解会喺大酒店嗰度勾蛋糕嘅咧？ 最后嘅结果系 到最后佢真系出去拣咗，拣完嘅时候咧，佢仲翻嚟同我讲就喂，我拣咗啦，到你 啦，唔好嘥啊，你唔食留翻俾我啊！ 跟住我嬲到咧，我自焚啊！你真系 以上所讲全属真事， 真系离晒谱啦！ 网上情，年轻不吃苦，老来必受苦。人都是想过一些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心愿成真。年轻的时候如果荒废理想，陷入一些慵懒的日子里面，以为说哎，现在舒舒服服啊。年轻的时候不吃苦，老来就可能受苦了。年轻的时候要受些什么苦？第一就是工作的苦。如果是后生的时候没想过为家为自己去找一份好的工作，这种人日子会过得浑浑噩噩，正所谓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这样的日子是很难有出息的。有句说话讲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虽然好难一定可以成为人上人，但是起码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工作上的付出，去获取自己应得的所有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等。否则到我们老去的时候，就有机会在自己的经济方面出现短缺，或者人脉方面根本没有人认得你，那怎么办？另外，年轻的时候要受得被欺负的苦，年轻的时候要懂得忍辱负重。我们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和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交往，或者帮他们做事听他们话，为了达成目的，希望做到这份工，要强颜欢笑去求一些人，例如客人或者老板或者一些帮到手的人。这些人的态度有时甚至会很差的，很多时候为了工作，为了环境，要学会忍气吞声，为自己的前途继续在逆境之中前进。在年轻的时候懂得吃被欺负的苦，是一种真正的成熟，这种人一定会获得事业的成功。第三，要吃落魄的苦，在人生的路上难免会遇到这一样那样不如意，这些不如意有时会令我们感到很沮丧，甚至有些不如意会令我们陷入落魄的时光。当落魄的时候，如果不自暴自弃，如果懂得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中的风风雨雨的话，你就可以成功。但如果你不能吃这种苦，而被这种苦打倒的话，那将来到老了，你自然都不能够受到身边的苦所欺凌。年轻的时候趁你还有活力，希望可以为自己的前途继续前进努力，忍受人生的种种苦难。有些苦难其实是为了希望你成长，希望你强壮，希望你懂得怎样应付将来的苦。有些苦并不是苦，它只是生活带来一些甘，过到今天就可以过到明天。年轻不吃苦，老来必受苦，大家认为是吗？ I used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go on, and life was nothing but an awful song.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I was on the verge of breaking down. Sometimes so long. There are miracles in life I must achieve, but first I know it starts inside of me. Oh, oh,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be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我是拜仁仔阮仲洋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冯绍溪乐园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就系一种咧会带嚟好运嘅，或者话迷信啦，或者 谂 法啦， 带嚟好运嘅一啲方法，系啦。 好，边个讲先？啊，不如讲网上有啲朋友啊，好多朋友留咗言嘅，有个朋友仔咧就话咧，佢曾经试过咧有一种想法，去呢一个某一间嘅投资站咧，咁样见到个几多号 counter 嘅某一位小姐咧，佢就觉得嗰次咧应该会好运噶啦，咁样吓。嗰时报纸都有讲过啦，即系某啲人会相信某一间嘅 投资站 个机率系高啲嘅， 冇错，系 有人咁相信嘅吓，咁到底系唔系咧就唔知道啦。 白人仔，你好似响呢方面 有。研究啊！我觉得咧， 你讲先啦。 因为咧，我唔系鼓励大家赌博啊，咁即系小赌啊，怡情啦，系咪先？咁我试过咧，有一次去买六合彩嘅时候咧，咁我打电话上去啦。哦，那个姐姐咧一拎起个电话 ，Hello， 早晨，你想买咩电？买咩 number 类似咁样？嗰把声咧系同平时打亲去嘅咧。 嗯， 喂，买咩 number 啊？ 系嘅咩？ 系 噶， 嗰把声系特别唔同 嘅。真人发声啊！我唔知。 真人发声嘅，即系有嗰个服务。咁嗰一次咧，咁又真系有啲料到嘅喎。 有咩料到啊？ 即系有少少，有少少。 唔系一听落去，因为嗰个女仔拎起把声咧，拎起个电话咧，把声系好精神嘅。你听到佢好开心，我哇，我系净。 即系我已经晕到啦， 因为点解我平时打亲咧都系嗰啲系可以未瞓醒觉啊， 机械人咁样嘅， 机械人 嗰啲 系 点样咩帮你 咁样啦嗰啲，咁最后咧又真系即系配合嗰一日发生咗好多嘢，可以讲下先。嗱，我有分析过啦，如果通常中亲嗰啲日子咧，你嘅心态咧由起身到买到开幕，即系开六合彩嘅时候咧，你嘅心情要 系 好平和嘅，你唔可以闹人啦，唔可以发脾气啦， 即系你想，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你买咗六合彩，你想中， 如果你想中 咧，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咁样嘅准备， 系啦，你嘅心态上要准备，即系唔可以发脾气，一定要好平和，好 peaceful， 好似。与世无争嗰种感觉嘅，系啦，真系嘅。 你买咗呢啲嘢， 之后咧，之后仲有嘅， 好难。 仲有咧，我听过啲朋友讲咧，就系你写嗰个数字嘅时候咧，你最好后面揾埲墙，你唔可以有啲人留喺后面咧，切切咁转，切切咁转嘅。 咁如果揾唔到咁点啊？ 咁你嗰日唔中咯，你买咯，揾唔到唔中咯。 即系 啦，嗱，嗰日一定要够瞓，唔可以发脾气，对人要好啲。 咁啊 ，Michael 唔使买啦。 有实验证明嘅， 中啫。 有实验根据噶，之后仲有咩咧？系咯， 有实验根据咩实验？ 因为就我嗰日之后就中咗啦。 哦， 佢寻日讲俾我听啊，话扭动佢嘅手。 即系你一谂翻起嗰日，我点解会 中 咧？中 咧，发生咩事咧？ 系啊，自己个心态 系 点咧？ 之后对翻有时我都系上网睇下究竟中六合彩的必要条件。唔可以发脾气，我嗰日真系冇发脾气，同埋我嗰日好开心嘅，突然间，系咯，嗰日咧由朝教书教晚，啲同学仔又好听话，教亲又识做啲题目， 好顺利， 好顺利，系啦，就咁啱又打埋个电话过去。 先生你好，买盒产买咩买咩号码咁样，系咁耐以嚟未试过一个。 但系有时你觉得好得意噶嗬，你有冇试过嘅就系有啲日子嘅话，唔知点解样样嘢都系啱啱好嘅。譬如你一落到去楼下嘅话， 架车到咗啦， 就到啦。你一上到去嘅时候咧，又唔知点解又咁啱有个人起身，你有位坐啦。 冇错，跟住有个靓女坐埋嚟。 咁又未必，我又觉得一样嘢嘅咋。有时你就会觉得佢就样样嘢都系啱啱好嘅，系啊，咁你就会觉得佢就嗰日咧， 应该 两三日连续两至三样嘢。嘅話，你就會覺得嗰日咧，哇 ，lucky day， 係啊，嗰日應該可以嘅就係做啲好好嘅決定。係 啦，同埋誒，譬如我又中意學打麻雀啦，即係我打麻雀好好差嘅。 係啊，我都。 但係當我打親嘅時候咧，我都會逼自己著下紅色底褲咁樣。我覺得你信唔信都你起碼強咗個膽先啦， 贏咗個陣勢先， 贏咗個陣勢先。可能借啲嘢咧，同講嘅時候，喂點啊，小強老師好啦，冇叫即係拍佢膊頭咧，咁樣可能都有啲關係。 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啊、好啦，我曾经有睇过有一个综艺节目啦，佢哋有分享嘅就系话咧，啲明星们究竟会觉得嘅就有啲咩嘢做咗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嘅运势就会好啲咧、嗯？有一个咧个分享嘅话咧，唔知道大家信唔信啊？你咪好中意春雷嘅、嗯，你同大家解释下咩叫春雷？嗯、你有讲过噶？你话哇好正啊！我听到嘅就 系 春天第一下响雷， 啊、 就 话 俾你 听 春天到啦，冬天 所有 过去啦， 走晒出嚟， 冇错，仲要落一场大雨，咁 佢 哋就系话冇错，佢话呢啲就叫做春雷啦、嗯。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你希望自己每一年都能够将自己嘅厄运洗走嘅话，你要点做咧、嗯？请你留意就系、是、春雷，就系、是、第一个嘅春雷。当然每一个人第一个嘅春雷都唔同噶。 咁佢响咁要点啊？你跟住做什麼？ 好啦，你要做啲乜嘢咧？就系、是、如果你认为嗰个嘅就系嗰一年嘅第一个嘅春雷，当佢差唔多成个天黑嘅时候咧，请你好准备 冲出去， 跟住咧唔需要冲出去，你喺你自己现在嘅地方嗰度，当佢一 blong 嘅时候嘅话咧，你就要即刻起身，跟住咧就要 发癫啊！跟住发癫， 你以为我做乜嘢啊？ 佢好似即系啲雨咁样，狂风暴雨之下，佢就喐动佢嘅身体， 不断咁样去 接地气， 不断咁样咧就去抖手你。全身啊，即系你要哇六揈啊，六揈啊，六哇六。 配合呢个春雷。 系啦，你癫完一轮之后嘅话咧，可以点样咧？就系、是、将你旧年全部唔好嘅嘢抖啊，即系 掟， 系啦，震走晒，掉走晒，跟住咧就系、是、迎接春天，俾你嘅一个嘅正能量。 嗱，今年分一次先， 你信啊？ 我信啊， 我信啊，我先有一次先，系点样定义嗰个春雷话？春天第一个雷啊？ 好多人就问啦，佢就话我点样去定义咧？因为每一个人嘅话，就要春天嚟到。又或者就是我听的是第几个雷我不知道嘛。总之就是你留意春天 你自己觉得 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 没错今年呢未有的。 怎么是 吗怎 么会啊未打雷啊。 喂四月十八。 我知啦四月十八啦夏天都嚟緊。 你有冇留意过有哪一日今年是成个天黑掹掹嘅咕噜噜嘅未有。 那些不是叫春雷啊那些还不算是 是 啊有时你间不中你听到你不。好闷嘅啲雷， 唔系嗰啲唔算系， 闷雷 系啦，轰嗰啲小春雷，你好大春雷啊！咁你嗰只，如果你嗰啲，你可能就喐下手指尾就算啦， 或者喐我对眼， 因为条眉 嗰啲叫闷雷， 系啊， 嗰啲闷雷， 我信噶， 佢哋就系咁讲咯， 劲啊嘛， 系啊，佢最好嘅就系有几多人一齐咧，一齐哇， 系，我讲起呢个声效咧，我想讲，譬如呢两年我都有特别去留意嘅就系新年嘅时候呢嗰啲拜年呢咪好多时会见到啲舞龙舞狮。 係呀係呀係呀。 走去摸个狮头。係呀係呀 係呀。 今年年头呢我觉得今年呢我係好好运嘅喎。嗱起码你自己个心理 强大。你摸 咗。唔係。係佢冲埋嚟俾我摸。唔係我冲过去。佢无啦跳喺我面前。之后佢即刻摸啦。我 係 未试过咁 多年。你係咪讲緊喺我哋个 office 嗰日啦。 嗰个唔係嗰个我直情有个财神呢我係揽住佢影好多张相。 财神都有。财神喺门口嘛。 係呀但嗰个唔 係。你表演嘛。 係呀表演但唔係嗰个。都我要我自己亲自去摸嘅，但有一次我去我旧公司嘅， 你摸财神？ 唔系， 佢摸去边度？ 佢走嚟， 嗰个边度要摸完之后先 摸佢财神头，老老啊头头是道啊， 系咁 摸佢财神手。 但系嗰日嗰个新春拜年个财神咧，我真系。由 rehearsal 摸到佢走，佢话我同你影咗好多张相噶咯，唔得啊，再影啊！ 哇嗱喂，嗱切记啊，财神赶你走就唔系 冇啊嗱，唔系佢冇，佢就问啫，佢都话好啦，我影啦， 佢要收工啫，系啊，财神要收工。 嗱，我都信呢啲嘢嘅， 系咪啊？ 真系信，特别咧，我喺国内做嘢咧，有 你讲意头嘅嘢啊， 系冇错。 我去见新客或者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咧，我就带把铰剪喺个裤袋。 哇，点解啊？ 危险！如果你唔记得，唔记得坐咁死， 剪亲自己啲脚毛， 应该冇噶啦， 危险喎， 即系啲脚毛。点解要咁啊？边个教你做埋啲咁嘅嘢噶？ 嗱，因为咧呢啲叫戾气，系有啲师傅同我讲嘅。因为有一轮真系， 我听过， 一 系 啊， 系 啊，戾气，佢话咧有戾啊，对你， 我对 对我 藏住戾气嘅人有戾， 即系你又会可以挡住，譬如话边一个咁，你可以挡住佢。 我叉你， 系啊，咁真系 咁点啊？咁你戴咗之后点啊？ 真系顺咯， 真系倾到， 系真系倾到，即系你当 你而家有冇？你而家有冇啊？你而家每日剪住自己嘅戴。 我喺度，咁但系咧有一次咧，咦唔妥喎、啊，嗰把圆角嗰啲铰剪咧 钝咗， 唔系圆啊， 但系使唔使要好大把噶？ 唔使， 细细把嗰啲 系铰剪， 即系做啲老古铰剪，就折嗰啲，折嗰啲得唔得？ 冇折。 哦，唔可以噶， 系啊，因为你铰剪你 即 系 要向住 外边，总之你唔系咁样样，系啦。譬如话你真系有需要劲啲咧，你就伸只手落个裤袋度掂 揸实佢。 我估你唔到，你真系有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嘢。 我真系有啊，因为 咁收尾点啊？ 好笑。 有一次咧， 揸住个利器同你倾偈。 系啊， 马老师早晨。 系啊， 只手伸 入， 只手伸入裤袋。 快啲， 我揸上同高层讲，高层加唔加人工？ 耶！但系你见到。高就两只手入咗个袋， 揸裤袋添啊，揸十把添啊， 斗多， 收埋一架车， 嗱唔可以咁啊，唔可以咁啊，系啦，唔使咁样。 有一次倾完，咁啊走啦，有个同事。王总，你条裤做乜嘢啊？系啊，咩事啊？ 穿咗啦， 穿咗啲嘢夹咗出嚟， 好夹啲头走出嚟， 实践难 嘅，好咗突咗出嚟就涌唔突出嚟，你都以为咩嚟啊？ 走 出 嚟， 如果你有啲嘢飞咗出嚟， 夹咗啲嘢出嚟， 仲要咁尖嘅， 佢 咁幼咁尖嘅， 佢仲要攞下攞下，系啊，哎呀，好凉啊， 同埋咧，狂狂声。讲完之后咧， 嗰次成唔成功啊？ 都成功啊！但系咧，因为咧，其实嗰条裤咧都系啲战衣嘅一部分嚟嘅，即系我会有劲啲嘅嘢咧，我又会着埋战衣啊， 加把铰剪啊， 加把铰剪仔 啊。系啊，你哋唔知点解呢啲 marketing 啊，又或者呢啲见人嘅嗰啲 PR 咧，佢哋有好多呢啲邪嘢嘅。咁咧，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咧，我同有某一个嗰啲咧 production house 嘅一个女人咧，去倾亲。嘢咧，我就会见到佢搽啲好核突、好唔衬自己嘅粉红色嘅唇膏。佢话因为师傅同佢讲，如果你搽一个粉红色嘅唇膏嘅话咧，越粉就越好。跟住佢话咧，搽啲好粉红色嘅唇膏，但系佢自己本身个人系比较黑啲嘅，咁你咪污糟邋遢嘅嗰种感觉，远远就见到 污糟爆， 变咗个嘴啦，怼咗出嚟， 见到个粉红色嘅嘴。 嗱，咁咪得咗咯？ 你又唔好理， 你就留意佢 啦。但到最终佢又。真系傾得成， 系啊， 系啊， 嗱，仲有 粉紅色嘅唇膏， 仲有個破解方法嘅喎，你代教剪，因為個師傅後來話咧，喂，你代得教剪咧，如果人哋知道咧，咁就會擋住你 啦。我知，代鏡， 唔係。 對方係嘛？ 對 方要代要代啲嘢。 即係如果我代教剪，或者我知道阿鋭代教剪，咁我要點樣咧？ 代個石頭包剪揼啊嘛！ 夜尾， 代啲銀仔啊，當係一個盾牌咁樣 頂住佢。 哦， 原來咁樣。 上嘅嘢全部都係純屬我哋自己嘅虛構。 唔係。 并无精密科 学， 唔系经过精密嘅科学，系 听下就算， 真得有 系精密嘅化学。心脏为是脱俗，无用避冷角。若今天我会叫艳货，但系镜内有着你，亦有着我。Nah, everyone's crazy about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free. I'm all about me.Yo. What up? 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a move, make you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牌烧鸭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很理想，都买不到坚强。 一直管折可。 Attention, yo.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要付出付到最美。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Go.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你要富有，最富有之你。 你小姐清楚，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梁家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丰收快活人啊！讨论区头先你讲起咧，好多嗰啲咩运气啊、开心啊、顺利啊，我记得嗰阵时，净系记得玲玲师傅讲过一句啊，咁都系呢啲都系一啲未经科学证实嘅吓，咁咧就如果有啲好成功嘅人士俾一封利是你咧，咁里边咧系有啲好嘅运嘅，因为佢系好成功噶嘛，即系佢嘅磁场啊或者咩，咁嗰啲咧最好唔好使咗佢啦，咁啊 keep 住佢系啦，因为里边咧有一种嘅好嘅运气啊，会跟住嗰封利是去到你嗰度，咁你保留住嘅咧就有运气啦。 如果嗰个系人系唔好运。俾你咁掂， 即刻用嗱声使， 俾翻佢咯，俾翻佢， 冇俾。 通常如果佢真系唔好运嘅话，佢都唔会封利是俾人噶。你系开心心嘅话，你先将自己啲嘢同人分享。 利是真系要开心，开心俾，开心收。 咁我都听过你讲法，讲埋生日啊，同埋婚礼啊，去多啲啊， 系。 哦， 生日愿望唔好讲出嚟啊嘛， 系咪？我成日讲，我点算？ 所以咪唔成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首季经济增长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首季经济增长4.5%，好过市场预期的4%，亦都高过去年第四季增长2.9%。至于上个月主要经济数据中，消费和工业情况都有改善，当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10.6%。较头两个月的3.5%显著加快。统计局话，首季随住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各项稳增长、稳就业、 稳物价政策举措靠前发力，积极因素累积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开局良好。但是强调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国内需求不足制约明显，经济回升基础仍然不牢固。正在北京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上到访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陈茂波在访京期间将会拜会财金、商务和科技等相关的中央部委和机构，亦都会在北京大学演讲。相关政策局局长和金融监管机构代表将会参与部分行程，包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和保险业监管局行政总监张云正。环境及生态局说，最快今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在政府停车场征收电动车差电费，将会分阶段在多个政府公共停车场设置自动缴费机。首阶段工程已经在葵芳停车场展开，预计今年上半年测试。至于资助现有私人住宅楼宇和屋苑停车场加装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计划，截至上个月收到680多份申请，涵盖138000个停车位，环保署今年内会完成审批。另外，政府正是修订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和同计算宽免总楼面面积有关的作业备考，以定明未来新建楼宇范围内的所有私家车、电单车和轻型货车停车位都必须要提供电动车中速充电器，预计今年内完成修订。立法会大会听日恢复二读职安健条例修订条例草案，政府提出经循可公诉程序定罪的最高罚款额大幅提升到1000万。曾经提出修订建议的立法会议员陈少雄话，将会支持法案，但是认为政府日后应该加强职安健教育，并且促进业界以科技取代高风险作业，减少意外发生。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支持法案，他说通过之后工人得益，并且令法庭日后判刑的时候有新的量刑参考。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形容对罚款提高到1000万已经没有悬念，但是他认为不少国家对于违反职安法例的罚款都高过1000万，仍然不时有工业意外死亡事故发生。认为法例通过之后，香港业界亦都应该做好四个坚持，包括将安全管理用入臨時工程工序，利用創科結合安全智慧工地系統等，減少意外發生。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27点，跌155点，总成交金额6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4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3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踏体育101蚊，跌7.8；腾讯控股363蚊，跌8蚊；盈富基金20.84。跌1.8，中芯国际23.65跌1蚊，阿里巴巴94.85跌5.5，美团134.7跌9毫，中国平安55.45升1.35，建设银行5.35跌3仙，中移动68.75跌2.5，恒生中国企业70.7跌5.8。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4.52，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339， 人民币 6.88， 英镑对美元 1.239，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683 点，升168点，港金报18,7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0.47美元，卖出2,0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出口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近住管道出口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亚皆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而家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有天轮流闯到十一仓，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是啊，计划为2021至2023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乜都讨论区嘅啦，咁啊网上好多朋友咧就都留咗好多唔同嘅谂法啦，好似位朋友佢越想有运气越影响运程，就唔可以贪心嘅。我一有一件好事发生咧，之后多数有坏事随之而来，所以咧知足常乐就好啲嘅啦，咁样。咁另外有个朋友咧，佢话我退休前助养过七个小朋友啊，我只系一个小职员，旧年退休之后咧收入有限就停咗啦，咁而家深信吓一切安排都系最好嘅。我谂虽然助养或者系帮助人咧，都系一种咧自己感觉上良好嘅，系咪好错啦？积福吓，咁咯，同唔同意啊？ 同意啊，系啊，真系会好噶。 不过有种讲法咧，叫咩咧？即系头先阿 Michael 大佬讲嘅帮人咧，原来咧，即系我都有做过啲资料搜集啊。帮人咧，你讲出嚟同埋唔讲出嚟咧，原来积嗰个福气咧系有唔同界别嘅。你唔讲出嚟嗰啲叫积阴德，你讲出嚟嗰啲叫积阳德咁。 咁会点有咩分别啊？阳德同阴德？ 咁我又冇再深究，但係總之成日啲人話：，哎，你即係咁樣做好唔好陰得啊？咁樣，即係你幫完人，你又唔好嗰啲。有啲人咪即係嗰啲叫咩沽名釣譽嘅、 嗯？ 啊，幫完人啊，幫咗幾多乜乜乜講出嚟嗰啲，可能就冇陰得。 你就已經講咗嗰個癥結所在嘅。咁、有人有講到嘅就係話，譬如可能佢捐一個錢，但佢會講無名氏、或者個日名係咪？唔知係邊一個。咁呢啲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佢就係只不過佢就係全心係幫人嘅，冇人知道佢係邊個噶嘛。咁又就係話，如果有一啲人咧，佢哋去幫人或者係捐钱一个方法，但系咧就会讲俾人听，我就话我捐咗几多钱啊，我帮咗几多人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嘅话咧，冇噶啦。其实你所要积嗰样嘢嘅话咧，已经系搵嚟咧，沽名钓誉咗啦。你已经系换取咗嘅就系其他嘅人可能系对于你嘅欣赏，或者系即系其实你已经系啦，你已经 show off 咗出嚟，我已经系捐咗几多钱，或者我帮咗几多人嘅话咧，咁就唔会积到得噶啦。系啊，唔会积到阴得嘅，即系个意思已经抵消咗。明白 所以陰的意思就是要冇人知道。 系啦， 收埋嘅， 系啦，咁嗰啲嘢咧就会系为你自己积福咯，即系系咁讲啦，系啦。但系如果你将佢讲出嚟嘅话咧，咁嗰样嘢就冇噶啦，系啊。 但系实际上有啲做好事咧，我又觉得其实从不同嘅角度睇，又可能有啲唔同嘅，即系等于有啲人咧，佢放生咁样，嗱，佢系雀仔家，有一笼笼咧，即系放生雀咁，系专登俾人买嚟放生嘅。又或者有啲人咧，放生咧，将嗰啲鱼啊、虾啊咁样倒落海咁，但系有啲又未必会真系生到，倒咗落去咁跟。其实未必是那个水域，又或者啲唔系咸水嘅，抌啲淡出嚟，即系好多呢啲咧。我又觉得其实嗰样嘢系咪真系积咗福咧？咁样做咗好事咧？咁 放生我就有保留嘅， 系咪啊？我就觉得有少少争议，到底嗰样嘢系咪真系善事咧？咁 好，咁我又讲下啦。咁其实我又睇咗有少少嘅，咁亦都有啲人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咧，你每一日咧，其实点样去 present 你自己咧？即系例如话你嘅头发啊，你嘅打扮啊。头先我有讲过啦，我有一个朋友嘅话，总之佢就要倾生意先。或者有經驗之前，我把條橙好神嘅，好勁嘅， 即係有一套戰衣嘅， 係啦，佢會覺得嗰樣嘢老禮嘅，係啦。咁啊就話咧，其實咧，每一個人咧個頭髮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就話有啲人有講過嘅，就係話如果你想比較好運少少嘅話，請你留一個比較清爽啲嘅頭髮。女仔也如是，女仔長頭髮都冇問題嘅，一定要露出你嘅額頭，同埋要露出你嘅耳仔，咁樣嘅會為你帶嚟好運嘅。所以你要小心啲。 嗯，我都要、啊。 佢话如果你前面要留阴嘅话咧，亦都要薄少少，就唔好咧要遮住一个咧就系非常之好嘅同埋重要嘅地方。 因为额头 呢 一个 叫天灵盖啊，系啊，呢一个地方嘅话咧，你如果露出嚟嘅话系会比较好嘅，会招嚟好运咯。但系如果你成日咧都遮住咗嘅话咧，咁样嘅话系冇咁好嘅。你有冇听人哋讲过？如果你去有某啲地方咧，你觉得佢啲阴味好重嘅话咧， 冇戴帽啊。 拨起啲头发啊嘛， 拨 喺前边额头嗰啲头发啊。 咁 呢一个位，呢一个位个 驱邪。 俾頭先咪講咗，即係呢一個位其實係有啲靈氣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呢一個位係可以見到呢個額頭嘅話咧，個感覺上你會覺得嘅就係即係冇咁成個人唔精神啊。如果你前面嗰對哇啲頭嬲嬲嬲咁樣嬲住你呢一個位嘅話，咁樣咪會唔精神咯。即係等於你都有個光，係啊，但係咧你就揾啲嘢遮住佢咁樣咯。 你知 唔知 我 信唔信？ 每日我梗係信啦，我每日揦起佢咧就頂住你。 你係冇頭髮啫， 唔係咁樣都傻。不过咧，我细个咧，我方即系毕业之后出嚟搵嘢做咧，我就好信邪嘅，因为有个同学教我嘅，佢话佢所有求职信咧， 教纸系咪佢教噶？ 唔系，呢个细路仔年代咧，佢系教我用灰色嘅信纸，真系靓啲嘅，因为一般人都系用白色嘅信纸嘅， 灰色嘅， 你只系俾佢留下一个印象啫。 佢有全套嘅。是啊， 有 全套即是灰色的信纸加 信 封。信 封是啦、啊。 为什么要灰色啊？ 因为呢第一他说在即是每日收咁多求职信 咧，咪系咯， 系第一真系会抢眼，第二咧佢话咧灰色咧俾人哋感觉咧系好 专业、 好吸睛，同埋咧佢话一定要用电脑 print 出嚟，嗰阵时即系未系好兴电脑，同埋我自己再加强我运势咧，嗰阵时咧我所有求职信 咧， 加埋你幅个人照上去。 系咪咁样？ 你啲真系 令咗自己啲练力啊！请我，请我，系咪有咁样啊？ 我就走去。 你咁就係迷信啊嘛！你講嘅嗰啲嘢，只不過係因為有啲人會覺得你點樣可以令到你個老闆會睇你封信啊嘛。 唔係都有迷信嘅，我啲小確幸嘅，我就走埋去一個尖沙咀碼頭一個信箱，我真係覺得佢對我好好。我每次 都係寄嗰個信箱， 寄嗰個信箱， 係 啊，真係即 係 最低限度 求職信就要喺嗰度 有回音嘅。即係你明明啊，你每一次抌嗰封信落個郵 箱，細沉大海噶嘛。 係啊，即係而家我唔知興唔興寫求職信，定係喺網上。 都係 email 嗰啲。 而家網上。 以前我哋真係抌落去咧，就哇，仲要合十。即係嗰封 信。抌完落去攬住個郵筒。 拜個郵筒係嘛？仲有插三支香。係 啊係啊，我有聽過。同埋其實我做呢行好迷信噶嘛， 啊、 你有冇聽過？就係話拜電視神啦、 啊，我冇聽過。 電視神，佢哋真係迷信去到一個點，真係覺得哇，會唔會好驚？佢哋如果咧就希望可以祈求嗰啲收視咧，佢哋就會咁做啦。佢就會點樣呢？佢話相信每一樣嘢，你只要相信佢嘅話，佢都有個神靈喺裏面嘅，咪有咪神啦、啊。 Give 有 Give 神 ，Michael Jackson， 电视有电视神， 医生有医生。 如果你希望嗰样嘢俾我收视冠军咧，佢就话当要诶听紧嗰个电台节目或者系睇紧嗰个节目嘅时候嘅话咧，你就要收视。 系真系有呢啲嘢噶，我哋编剧都要去拜神啊！ 你拜咩神啊？ 拜咩咧？咁啊，边个拜咩神？ 祈求，即系佢就话收视长虹，收视长虹，要打败，仲要打败其他嗰啲对手，你明嘛？ 我 知道。好啦， 翻箍喺个电视 前。冇错，咁啊，好啦，你许咗呢个愿之后，我未完啊，到你夜晚黑咧，就要喺三点钟嘅时候，佢因为咧系阴阳相， 再嚟一次， 要戴一顶帽。 戴啲咩帽啊？ 就要顺时针咁 转一次， 转 代表啲咩？ 系呢个代表咩？ 唔知 转运咯， 转七下佢。冇错，转运即系如果你个真系好嘅话，你咪转咯，系咪？咁但系如果唔好嘅话，你要反时针， 调转咗咪死， 逆时针转， 调转咗咪死。唔好逆时针转，系要顺时针咁转，就要转到个好，转个好，越嚟越好，越嚟越好。咁我就话咧，做匀7749人。 套戏都做完咯， 就会靓噶啦。 我哋就去孔子庙或者文武庙嗰度拜神。 真系噶，翻嚟讲下好、啊。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再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逐个对原来挂念，敲响山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乐队成长伴侣， 于家中宝贝女，两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莫退便走下去，随旋律走我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会只着睡，谁人延续下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在娱乐圈里面呢，好像耐不耐就会听到这些，即是譬如做 show 前啊，又或者有些什么节目啊，总会有些拜神仪式啊、嗯。我想都是那种叫但求心安，即是大家希望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或者意外。 编剧拜什么东 西？ 孔子庙、在黄大仙。里面有的、 哦 是啊、另外呢就是去 即是拜 Johnny、 啊、 Johnny Hong 但有没有为什么指定是孔子、 哦、 不知道，总之以前 是拜萬世 師 表， 萬世師表死的，另外就是文武廟、以前那些即前輩還教我一招的、因為那時候未有電腦、因為手寫的誰、 帶你去、 不說了 我們認識的，我們認識 的當然認識了、 何時去、啊、何時拜、啊新年啊，定系 过年？过年前、正月，然后拣揾一个人睇，咦，个好日子咁、啊去啦。咁、跟住咧就要嗰支笔啦，因为咧嗰阵时我哋冇电脑啊嘛，就要有啲笔袋身嘅。佢、话你点都要好黑色笔，一定要有，即系成支笔身要黑 色 嘅，系啊，咁就会好运啦。咁同埋咧，记住第一日写稿咧，写，如果你支笔跌咗落地下咧， 唔好执， 唔好执啦。 唔系， 点解啊？点解啊？ 唔顺利， 但系唔好运啊！ 系啊，总之写 呢啲嘢俾人退稿。 总之佢离开你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跌咗落地下，系、啊，就唔好搞啦。 但系呢样嘢日日都系，即系日日 唔系，即系第一次啫。你日跳跌崩系好得闲。 咁你唔执噶啦，嗰日 执噶啦，系啊，有得佢执噶啦，系啊。如果你话即系过好耐先跌嗰啲，就过咗啦，冇。 咦？咁你咪可以揾嚟做一个藉口咯，系咪啊？如果人哋催你交稿嘅话，你就话唔好意思，冇执住 支笔， 支笔啦， 跟住冇笔啦。 你 叫我唔好执嘅， 唔系啊，系话 fax 滚过嚟啦，你收唔收到啊？咁样，我哋唔用叠笔做籍口嘅、 哦， 用传真。 你都未讲完噶咋？如果你要去呢个孔子庙或者要去呢个文武庙嘅话，你带一支黑色嘅笔啦，跟住你做啲咩啊？使唔使攞去过火？ 咩叫过火啊？ 即系嗰啲 叫开光 哦， 唔系过下火。 系啊， 如果有啲火炉、有好多人喺度装香嘅、你就会攞呢啲嘢咧，即系顺时针方向，三个唔好逆时针啊，顺时针过一个三个， 重要都 念念有词， 系都系要买啲葱去嘅，聪明。聪明， 哦，系啊，我有听过 ，呢个我听过。 细路仔去拜神嘅时候就要大葱、 啊。总之咧，我哋叫做即系靠支笔揾食啦。嗰阵时就一定要咁做啦。 系 咁啊，信不信由你啦。 好多都系讲老礼，你有冇听过咧？如果你朝头早任何铺头啦，你行入去，但系如果你未，你讲唔成，即系最后你冇买咧。佢好唔係幾開心嘅，因為第一單，所以第一單如果你佢啱開門咧，通常你就算減個價咧，佢多多少少都會，唉、哎，算啦算啦，賣俾你咁樣。係，如果唔係咧，就好似 第一單就食白果 啊嘛。係啊，全日都好唔老禮咁樣。講 起 做生 咧，其實電影都有喎， 大把啦。 即係咧，我嗰陣時喺內地拍完去嗰啲朋友嗰啲電影搞首映咧、要送禮物俾佢啦。至於佢哋咧係會準備啲咩嚟送俾啲演員啊，或者送俾啲監製啊？你估下？ 吉 唔係吉。 是不是生果嚟噶？ 植物嚟嘅， 植物嚟嘅 ， 红色嘅， 啡啡地黄黄地嘅， 啡啡地黄黄地，食唔食得噶？ 佢嘅制成品系食得嘅， 制成品系食得嘅。 佢嘅原呢个原材料嚟噶， 原材料 系送麦啊，大麦啊，因为 大麦 大麦啊， 哦， 竟然大麦，我就问点解送麦嘅？原来佢就话，因为我哋要。 预祝你的电影大卖啊！我哇，好有嘢喎，好有意头， 系成条嘅， 成抽啊，成扎 咁嗰啲啊， 成扎攞嚟送俾你噶。 我真系未听过喎， 我都未啊，所以我就话喺即系内地嘅文化咯，呢个系。 啊，好嘢，我记得 系啊， 大物 啊， 即系可能你唔使 买 花，你去其他啲朋友嘅电影首映，你送抽墨俾佢，买包墨精俾佢，就系大卖咁嘅意思。 哦，几得意呢？ 如果你咁样食字咧，咁人哋嗰啲做电影嗰啲咧生日，你唔好叫佢快乐，因为快乐快乐。啊，系啊，你套戏快乐。 其实好多迷信嘢都系食字噶啦， 系啊， 系 啊， 都 系 呢啲咁嘅嘢。 嗯， 系。喂，我哋边度创一套出嚟咯？ 好啊，例如欧不叶咯。知唔知欧不叶系咩啊？ 牛百叶啊？ 有咩意思咧？ 唔系，我哋自创一套，即系嚟紧咧过年咧，我哋第一次翻嚟做电台节目，我哋要搞啲嘢先啦。 搞咩？ 揈住入嚟啊！ 系啊，春雷。 揈住入嚟， 系过春雷啊！让大家会觉得。就是今日我哋第即今年嘅第一个春雷嘅话，大家就喺度 系啊，围圈转顺时针嘅， 转几多个圈啊？ 做电台而家要靠声噶啦，要响噶啦， 系啊， 买条好声嘅鱼啦，咁啊好声咯， 好声音。 好，大家都开开心心，日日都系咁好运气， 好运来啊！ Facebook 没营养的标题停止在位，看得很累，想法一言不合，只要你敢最白的说成黑，懒得再变，他们悠哉的家长，小孩在闹，手机拼命滑，这个刚变绿的那不可不停急着偷代码，前面奥克在找茬，自以为花钱就是老大，房东太太又涨价，我压力山大，大哥你睡醒了吗？送丢的港口丢啊，玩够了吗？请问你是哪位啦？拜托你安静一下，玩够了吗？好了啦，好了啦，拜托别再乱啦，好了啦，龙妹拍谁你在哪？决定马路当你家，胸后你上把追赶，准备插队当我说笑吗？有人才喝几杯 shots， 刚刮赢酒瓶是多差，真的快疯了，到底我原地爆炸。大哥你睡醒了吗？送丢的港口丢啊，玩够了吗？请问你是哪位啦？拜托你安静一下，玩够了吗？在那边回，在那边回，在那边 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马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咁就已经是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K K Sir， 欢迎欢迎欢迎你啊！ 好，大家坐定凳下，因为今日咧呢个故事咧真系，我都唔知点讲，又听到个心噏，又听到紧张，真系嗰啲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之案中有案， 好犀利啊！好似十大奇案之一， 系啊， 系啊， 十大奇 案。诶，有一个人点解唔喺度？俾人拉咗， 佢先生先生拉咗佢去边？好，由边度开始讲起咧？ 拉埋边啫？ 经常呢一个故事， 嗱呢个系讲个讲个警察故事啊！呢个案件就唔系我查，系我一个老友，佢都系神探嚟噶，又系叫 K 机噶，咁咧就讲翻喺2013年咧，咁咧就系呢单案中案就好得意嘅，即系调查方向嘅时候用拐带婴儿。如果大家唔善忘嘅话，2013年咧就九龙某个区里边咧有个母亲咧就报称啊，佢哋因为搭一啲陌生人嘅问路嘅资料之后咧，个 B B 女六个月大嘅 B B 女咧就俾人抱走咗， 即系话个陌生人走埋，系睇问路， 系啊系， 一路分散佢注意力，跟住就伏一声抱走佢 B B。 冇错冇错，咁咧就意思咧，佢答完之后咧一转头回，咁嗰人问路嗰啲介走咗噶啦，佢就话啊报称咧就话，咦我个 B B 女唔见咗喺婴儿车上面，剩翻架车咁，咁佢就即刻打电话报警啦咁样，咁。由于是拐婴案啊嘛，仲要个 B B 咧六个月，你谂下我哋当时警方嗰个反应啊，系好如临大敌啦。 我想问嘅问题就是、接到呢啲案嘅话咧，其实你哋系咪有某啲嘅案件系咪会系特别 大案嚟噶啦？呢啲一定系俾我哋重案组做噶啦。 哇！一去就去到重案， 因为牵涉到一个小生命啊嘛， 冇错，冇得等噶啦。如果呢件事系真嘅话， 但系 基本上 呢一个个案之前有冇试过咁样样啊？即系街强。抢或者叫 少啦， 我都冇听过。 你睇下，你喺香港嗰、那个即系开埠咁耐，有冇啲即系啊？我拐子路咁差，唔会抢你 B B 啦。抢你 B B 有啲人就讲话啊，你带翻去又俾人哋收养各样嘢，咁唔系个个都中意收养人噶嘛，系嘛？即系 收养马小强， 咪就系咯。你要俾钱养噶嘛，系咪先？即系除非标咗你心，好似我咁讲。但系标个六个月咧，你就好难搞，因为点解咧？那个 B B 嚟噶嘛，佢唔识惊噶嘛，佢净系识饮奶嘅啫嘛。你点个 B B 翻落嚟，然后你勒索佢父母俾赎金，你都几难搞，系、嘛？除非你碾死佢。 同埋你肯定个爸爸妈妈系咪真有钱先？ 冇。如果当佢有啊，咁你个表，你嗰个绑匪都要识换屎片先得噶。 即系喂奶，搞成本啊，系咪成本 好 高？ 好难搞， 不停喊都几烦。 我梗系讲个十岁八岁个好啲啦，系嘛？即系容易控制啲，又容易手拎起，唔使换片先啦，系咪先？即系唔会绑架案，唔会绑个 B B。咁样系嘛？咁你拐带案就唔同啦，拐带案就好多人就讲话啊，要拎翻去俾人哋养啊，各样嘢，唔好理佢先。咁呢单案件接嘅时候咧，就好认真啦，因为头先我都好讲过，一逢系我哋警察刑侦嗰啲，尤其是点一接大案嘅时候，你唔使谂，三日你都唔使约人嘅，你约咗佢就会取消佢，系嘛？个72小时里边就系我哋破案嘅关键， 系黄金72小时， 冇错。咁嗰啲72小时里边啲，我哋同案组嘅同事点做咧，就唔使讲啦，即系一定系信晒个阿妈讲嘅嘢。你几时几日离开屋企啊？去过边度？唔使带，我哋全部会搜集晒所有嘅资料啊、天眼啊、睇啊，不眠不休咁去睇你啲 CCTV。咁当然咧喺。做呢间案嘅时候，全部全程都系跟翻个拐子案去做，直至三即系72小时过去嘅时候，咦，有啲嘢系拆唔通喎？点解？ 但系 基本上 佢又俾人抢啦。咁头先你都讲睇天眼啦， 冇错。 有冇喺天眼睇翻嗰日佢喺街上边有冇人真系埋嚟问路嗰样嘢，影唔影到咧？ 聪明，佢吊诡嘅地方就系话，佢由屋企离开都有 CCTV 影到。 就係、是、去到嗰個位，佢報稱俾人問路，而普州嘅 BB 地方咧，周圍都冇 CCTV。 哇！ 好吊鬼！ 但佢咁犀利，佢識得揾個咁嘅位。 呢個在案中案後尾，我就講翻點解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咁、最緊要一樣嘢就將成個調查方向改變嘅時候，有兩件事發生。第一件事咧就係嗰個 BB 仔報失咗之後咧，72小時過去啦，完全茫無頭緒，揾唔到一啲懷疑嘅人喺任何 CCTV 好匆忙抱住任何嘢嘅地方走過， 嗯、 即係離開個案發現，冇睇唔到、 嗯。 第二樣嘢就係話72小時過去咧，亦都冇咩特別引得出嚟，究竟係咩嘢引致佢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咧，又冇欠債，又冇感情問題咁樣，咁直至咧第四日到咧，佢哋喺個睇翻個 CCTV 呢棟大廈個即係個事主個母親嘅 CCTV 啦，屋企嘅 CCTV 就睇翻之前幾日咧，就發覺咦喺佢報呢個 BB 失蹤之前嗰兩三日，突然間有呢個母親帶咗一個好似。装修工人上去嗰屋企睇，咁咧就系啦，几个钟头之后离开，咁呢个男人咧就成为我哋警方调查目标。揾到佢之后咧，原来发觉佢系电灯师傅嚟，系啦，原来咧佢喺报失踪个 B B 俾人拐带之前咧，嗰一两日咧，呢个师傅就上去同佢整电灯，话佢屋企无端端跳晒 fuse， 一间。 黑 掹掹，咁我哋警方揾佢翻嚟攞份口供咧，咁呢个系证人，即系证人嚟。咁佢就话系啊，我上到去整咗四个钟头，啲嘢无端端跳，好奇怪，又冇跳 feel 又冇成，总之硬系挞唔着啲嘢，挞唔着佢又搞啊，咁佢都茫无头绪，咩定灯师傅，你换个灯掣啊，各样嘢，个零钟头搞掂啦。佢喺现场留咗四个钟头，先至搞得掂。佢搞唔到，点解会跳掣？咁完咗之后咧，咁我哋就嗰个案件主管就系呢个神探就问佢，喂。你留唔留意到屋里边有 B B 仔？ 嗯，十 post 佢嗰阵时候嘅话，个 B B 仔仲喺度噶嘛？ 因为未报失踪嘅， 食喊噶嘛六个月，系咪先？佢会食 四 个 钟，而且 四个钟， 唔系四个字。 咁嗰个装修师傅就好肯定，佢话一定唔会有 B B 仔。 嗯， 咁呢个开始嗰啲我哋嘅同事就开始怀疑紧，究竟个方向咦有啲问题？点解呢个阿妈会系喺佢个报失之前？成間屋裏面都冇 B B 仔，那個 B B 仔係咪仲係存在呢？呢個第一個疑點。第二個疑點咧，就係俾佢哋揾喺個蛛絲馬跡度揾到呢個母親曾經上過一啲公共嘅一啲 搜尋器， 搜尋器，搜尋啲咩咧？好吊鬼，就係搜尋下犯罪心理學，棄屍嘅方法。同埋堆填區嘅運作時間表， 哇！好人好者做乜會睇 棄 屍？仲要喺嗰段時間再睇， 係啦。咁佢就揾嗰啲資料，咁呢個時間咧就叮咗著咗燈啦。咁嗰班同事就覺得，咦？呢個母親嘅行為非常可疑喎。點解會揾完呢啲嘢喺個 B B 女報失被拐帶之前揾嘅？之前揾嘅， 真系无端端任何人都唔会揾呢啲， 唔会揾呢啲嘢啦。咁所以佢哋觉得喺佢个 B B 女拐带之前，呢、這个 B B 女仲系咪喺存在喺间屋里边，已经系成为一个好大嘅问号。 同埋呢个妈咪讲嘅嘢值唔值得相信呢？ 冇错啦。咁我哋即系将嗰个调查方向就去翻个母亲上边，睇佢啲咩特别嘢。咁后尾咧，经过即系啲同事好聪明啦，去跟踪啊各样嘢嘅时候咧，揾到一个。好重要嘅證據就係原來呢個女仔點解會咁樣咧？呢個 B B 女嘅爸爸原來就係同佢呢個母親同埋佢嘅當時嘅男朋友所生，而呢個男朋友咧係有當然有啲錢啦，金屋藏嬌啦，咁佢亦都已婚， 一個私生女嚟嘅， 係私生女嚟。但呢個男士咧就因為生咗呢個 B B 就好愛錫佢哋兩母女，而呢個母親咧亦都因為有個 B B 女嘅問題就是、想挟持住呢個男人，希望逼佢離婚之後咧。就同佢一齐啦，系啦， 即系佢系小三嚟嘅， 冇错。咁如此之外咧，个男仔就 struggle 紧啦，即系个爸爸，咁就又唔想离婚啦，又中意个小朋友，咁所以佢哋好多时候因为呢个样嘢嚟嗌交。但有一晚里面咧，后尾我哋后尾调查就知啦。咁呢、這个父亲咧就同佢有个激烈争吵，咁佢就用呢个 B B 女嚟威胁佢。嗱，如果你再系咁样对我咁唔好啊，或者各样嘢咧，你小心你个 B B 女。就讲咗咁嘅说话出嚟， 即系个男人身边都 系 呢个男人俾嘅正宫嚟嘅， 系呢个男人俾嘅正宫嚟。咁当然啦，咁我哋后尾事后之后咧，就相信喺激动啊或者系情绪失控嘅过程里边咧，某啲原因个 B B 女死咗啦。但系点样死到而家都未知。咁死咗之后咧，佢就开始揾呢啲咁嘅方法，点样去处理呢个 B B 女嘅尸体？ 然後完咗之後咧，呢個母親好聰明，佢就行咗去做咗好多方法，睇下邊個地方裏邊有呢個閉路電視， 邊度冇， 邊度冇。所以咧，佢喺報警當日咧，佢哋係處心積慮，將個 B B 車包到冚曬，然後喺推嘅過程裏邊，仲好似好有重量咁樣，就一路行，揾到曬嗰啲 C T V， 去到某個地方裏邊咧，就消失咗，唔見咗啦。當然冇 C T V 啦，佢知道噶嘛。然後咧。佢就喺十零分鐘之後咧就報警，然後咧就衝翻出呢個街嘅 有 cam 嘅地方， 有 cam 嘅地方就好似好驚慌啊，好惶恐咁樣啊，做曬戲咁。 不過自編自導自演咯、 所以叫佢案中案，係啦。咁好啦，咁、那個情況一路佢都唔會講噶嘛，直至我哋揾到兩大嘅疑點，第一就是個電燈師傅、屋裏面無端端就係跳掣，揾唔出原因，四個鐘頭。第二就是你在个公共的电脑上面上这些网给我们的同事追踪到。当然这些不是正功，执过回来之后呢都是个犯罪心理学了。Catch me if you can、你如果你攻破到我，我咪讲翻俾你听咯、你攻破唔到，就跟我剧本行噶啦。 哇！ 啊，呢个就系咁嘅案件。 咁但系其实咧 ，K K Sir， 咁就我哋都你曾经都有讲过啦、你话如果系发生呢啲咁样嘅，就是、可能系谋杀案或者凶杀案都好，条尸系好紧要嘅，因为呢一个嘅就系一个嘅证供，系咪？咁如果你而家咁讲法嘅话，其实比如你条尸 好不幸啦，因为咧由佢按报案呢个拐子案，咁其实报案之前个 B B 女应该就已经系被处理。 遇 害咗啦，到我哋拘捕呢个母亲咧，系由佢报案到拘捕系十日，已经好快啦做得。咁但系十日再加埋佢之前嗰两日，咁啊十二日，其实十二日你都揾唔翻啦。 咁追晒边啊？又咁多垃圾， 又咁多垃圾。 阿 K K Sir 嗱，其实咧嗱，你拉咗佢啦，即系嗰位 K K Sir 拉咗佢啦，咁佢自己和盘托出啦，我相信。 冇错。 但如果佢仍然坚持死都唔讲，佢谂住嗱 ，cam 又影唔到，尸体又揾唔到，我系都唔认，咁你点？ 呢个咧就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嘅嘢。我哋成日都咁讲，点解间屋好地地会跳掣？ 仲要搞咁耐， 个电灯师傅，我哋揾个电灯师傅上去，一阵间搞掂啦， 拍翻就搞掂， 拍翻就得啦，调个标线，换个标线 啫嘛，点会搞咁耐啊？ 你解释唔到，解释唔到，系嘛？呢个第一，第二咧，犯罪心理学就系好得意嘅，即系啲犯罪人嘅时候咧，佢犯咗法，佢知噶嘛，佢犯咩法，佢自己知噶嘛，你拉到我。我咪同你讲，你拉到我蛇咬都唔讲，火钳辣嘴都唔夹，系嘛？呢个系咁噶。我哋处理咁多即系犯法嘅人啊，你拉咗佢之后，如果佢即系我哋俗称讲啊叫断正嘅话咧，佢咪讲咯。你断唔正嘅时候，我哋叫拉链嘴，乜都唔讲啊。你够料就叉住我啦，因为啲人睇戏睇得多嘛。你阿 Sir， 你够料就叉住我啦，咁嗰啲咁样噶。 但系个妈妈佢觉得自己系断正咩？即系断 正啦，因为仲有我哋揾埋佢男朋友，再好多咁嘅环境证供，个男朋友同佢讲过，就喺个话 B B 女报失之前嗰三四日，同佢吵场大架，大家就冇联络几日啦。 佢曾经讲过啲好重嘅说话， 系啦，直至佢报咗警话个 B B 女俾人解，但系个父亲就有内疚啦。啊，我三四日冇揾到呢个女仔个阿妈。咁样，咁我就因为我照顾唔到个 B B 女，俾人拐带咗啦。咁所以为咗要令到呢个妈咪离开伤心地咧，佢报咗呢个拐带案之后咧，就租咗间酒店，就陪佢陪咗几日嘅。仲要好爱锡佢， 系啊，仲正佢下位， 咁咪仲正佢下位咯。咁咪觉得佢嘅成功咯。佢点会无端端自首？ 因为佢受害人啊嘛，而家。 但系到所有嘅插埋一齐嘅时候咧，那个父亲再同我哋警方讲，当时吵过架，然后因为知道佢嘅时候，那个父亲都知道。个 B B 女已经遇咗害，自此之后就唔爱佢啦，离开咗佢。咁佢自己亦都几样嘢解埋一齐，佢咪讲咯。罪犯就系咁嘅啦。当佢断正啊，唔好讲话人赃并获，人赃并获冇得讲添啊。佢自己做过嘅嘢，当我哋警方有证据去指证佢嘅时候，佢咪同你讲咯。当然啦，佢唔会话连点死佢噶嘛。但佢都唔会讲话个 B B 女点样死噶。 系，基于头先你有讲到嘅就话，到今时今日其实 佢都 唔知道个 B B 女 点 死噶嘛。 因为其实你到时你都系听佢讲嘅啫嘛。 听佢讲过啊，对唔住，第二日系啊，我同我男朋友阿袁家第二次 醒， 唔系啊，佢话第二次无端端瞓醒个 B B 女冇咗气息，我惊佢上嚟唔知点做。 我又驚個男朋友怪我，話我冇湊到個女，我咪去嚟隱藏呢樣嘢咯。佢咪咁講。 我覺得呢一度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如果你普通一個母親，你唔係真係有心要殺自己個女嘅話，如果 係 嘅話，你冇人會咁樣做嘅時候嘅話，如果你真係有啲咩嘅話，你突然間瞓醒覺之後，你發覺佢冇 一般人都會即刻報警啦。 你會報警 啦， 梗 係你驚，你叫救護車，希望醫院希望救得翻佢噶嘛， 點會覺得驚嘅啫？ 但係唔會，但係你證明唔到任何嘢嘛，喺法律上邊你證明唔到嘛，而佢自己親口同你講。咁你有咩方法？ 我亦都冇私，我亦都 你有咩方法可以證明佢講大話？ 有冇得驗屍？ 冇啊，冇啦，冇啦，係咪先？如果揾到 B B 女個屍體，你仲可以驗下。如果唔係，你冇。 咁到最終佢用咩 charge 佢？ 唔係就係非法處理屍體罪， 嗯， 係有條咁嘅罪行， 非法處理 都係刑事嚟㗎，係啊，係啊，即係呢啲都係大案嚟㗎，係啦咁呢件事都又一次證明咗一樣嘢咧，即係天網恢恢啦，即係做壞事嘅人咧。尤其是牽涉到人命嘅話，你通常都走唔甩，梗有啲原因係拉到你。 同埋佢咁有計劃，我即係嗱，首先睇下邊度有 CCTV 啦。你叫我喺街望，我都唔知邊條友，邊條街有，邊條街冇。第二咧就係話，其實揾嗰個 B B 車咧，扮係有 B B 咁樣推出去，佢真係諗咗好多 諗多㗎啦。佢呢個都心思熟慮，呢個係公心嘅人嚟嘅。公心嚟， 不過我聽完之後嘅話，我都要啲時間消化，因為我好難可以去相信一個媽咪，一個母親， 母親無論佢 係 故意或者係即係唔小 心， 即係害咗自己所生嘅女兒嘅一條性命，你都唔會咁。冷静啊，系嘛？ 但系又咁样咯，基上又中咗你讲嘅好多时候，你话讲紧嘅或者即系凶杀案或者呢啲咁样嘅话，其实都系为情。 为情 系有好多嗱，佢而家其实都系啊，佢就希望用呢一样嘢嚟去令到嗰个 B B 个爸爸同我喺埋一齐啫嘛。 冇错， 但系冇谂过到最后尾嘅时候会变咗。 佢变咗一个悲剧， 系啦， 呢 个 系悲 剧， 系双输噶。你谂下，双输噶。你冇咗段感情，冇咗個 B B， 大家都輸 ，B B 又慘。 冇錯。 不過頭先你講啦，啱，即係好吊鬼，就係點解無端端會有四個鐘係壞咗個燈咧？同埋 你冇咗呢個，你冇咗呢一個咁嘅電燈師個證供咧，你就唔會將個調查方向一百八十度扭轉。 嗯。 啊，我哋走咗去佢講個嗰個。即係 方向 跟咗佢個劇本， 但係其實你哋如果係查啲案嘅話咧，我多口問一句㗎，係咪好多時候都有呢啲咁樣嘅，就係好扭轉性嘅， 好好解釋唔到嘅 嘢，關鍵嘅嘢係突然之間會 牽涉到人命，尤其是牽涉到你人命嘅，又有死於非命嘅嘢咧，好多時候都有啲咁嘅。唔知点讲， 唔知点 讲。你上次讲过一次啦， 冇错冇错， 我哋期待住。 冇错冇错， 案中案子， 八达通卡嗰次啊。 耶！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千祈唔好做坏事。今日多谢 K K 上， 多谢 K K 上， 好， 拜拜， 拜拜。 闪过了旧派意念，冰室里现央放堂提炼，开了半面窗马路。放电，乱发下亦大有诗意。一个人浪游，一切如幻象，尝过美酒，这美学不要别人给我解构。探索这空间，无法定向。谁炫耀？即兴安着心态，没意料，任意地为我拍张写照，一个人落场，一切如幻任由我鉴赏，这美学不过用来给我滋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最后一日在本港的考察行程，他上午参观香港大学，了解港大在医学和创科方面的发展，校长张翔会设宴款待。据了解，夏宝龙下午会分别到访中小学，了解香港的教育情况，之后坐飞机回北京。环境及生态局表示，最快今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在政府停车场征收电动车差电费，将会分阶段在多个政府公共停车场设置自动缴费机。首阶段工程已经在葵芳停车场展开，预计今年上半年测试。至于资助现有私人住宅楼宇和屋苑停车场加装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计划，截至上个月收到680多份申请，涵盖138,000个停车位，环保署今年内会完成审批。另外，政府正是修订《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和同计算宽免总楼面面积有关的作业备考，以定明未来新建楼宇范围内的所有私家车、电单车和轻型货车停车位都必须要提供电动车中速充电器，预计今年内完成修订。七国集团外长结束在日本长野县的会议之后发表声明，反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活动，又强调台海的和平和安全至关重要，重申七国集团成员在台湾问题的立场没变，包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声明又首次将经济安全纳入七国集团的声明，表示必须要打击以经济手段进行胁迫的企图。在俄乌冲突方面，声明警告要令到协助俄罗斯的国家付出沉重代价，认为俄罗斯谈论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是不可接受。在朝鲜半岛方面，七国警告北韩不要进一步核试和发射导弹，否则面临强而有力的回应。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要维护台海局势和地区和平安宁，就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外交部亦都多次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表明愿意和有关国家通过谈判协商，妥善处理海上分歧。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26点，跌155点，总成交金额66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4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3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踏体育100.7。跌8.1，腾讯控股363蚊，跌8蚊，盈富基金20.84，跌1.8，阿里巴巴94.8，跌6毫，中芯国际23.65，跌1蚊，美团134.7，跌9毫，中国平安55.7，升6，建设银行5.35，跌3仙，中移动68.75，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4.51，瑞士法郎0.898，加元1.339，人民幣6.874，英鎊對美元1.239，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 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8点，升163点。港金报18,7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9.39美元，卖出1,9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佟大为饰演嘅盛江村。在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总认为女方应该更多付出，而男人的重心要放在工作之上，还说事业不成功是男人的原罪。这位工作狂会怎样面对回归职场的太太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片段人间大绑票下集。 Hello Minion， 黄伯买表咪问， 爸爸爸爸，我都系绑票啊！佢哋唔俾饭我食啦，又唔俾教我瞓啦，就黐烂晒我啲衫，剪烂我对袜啦，得我好唔开心啊！我小猪张王耿耿啊，你快啲救我啊！你记住啊，听朝早咧8点之前啊，要准备5,000,000嘅赎金啊！如果唔系咧， 生女私嫖，私咪私咯，私碎啲啊！ 喂，老公啊，成半夜一点啦，今夜边个打电话俾你啊？ 唔好事，我老友。施老板，施老板，哎呀，佢话有单笋嘢啊， 系咪啊？ 一个转手啊，成个得赚翻嚟啊！ 你有冇咁笋啊？你啊， 冇胆， 要夹几多钱啊？讲啊， 1亿2,000万， 1亿2,000， 收购嗰个咧国际性嘅 gallery 画廊啊，连埋啲画同埋所有有潜质嘅画家，呢单嘢真系有得谂啊，大人。 哎呀，眼瞓啊，啲咁湿碎嘅投资啊，我冇兴趣啊，要玩就自己玩到够啊。 不过咁啊，大人 咩啊？ 我听朝要过数俾阿施老板啊，下昼咧即刻翻2,400,000,000啊！ 诶，是但啦，10岁，你要夹埋攞现金俾佢啦。 吓，攞现钱咪有排数？ 你唔使你做咩？你快快脆脆搞掂啊，入嚟又帮我捻脚啊！上次啊，捻到我上半身。个位置啊，好舒服啊！ 系嘅，大人。 咁记咗你练到边个位啦？哎呀，你乜得把口啊？你要去做先得噶喎，冇鬼用。旺财都叻醒过你啊！ 旺财都醒过我。 听住啊，冇鬼用。 旺财都醒过你啊，旺财都醒过你啊， 忍够你啦，唔好怪我，你逼我咋，旺财啊啦。 哎呀，太过分了，太过分了，都成十点了，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岂有此理，简直是不知所谓。诶，即系你当我流嘅， 咪咯， 阿星仔啊，星仔，嚟嚟立热立嘢，出发 吓，立嘢立咩啊？仲有，我哋出发去边啊？ 挨埋住啊！两位绑匪先生啊，我爹哋咧可能去紧银行嗰度揿钱啊，攞钱啊咁样，你知啦，攞完嘅话又要数一次，数完嘅话又要继续攞，哇，攞完之后又数，咁每次嘅话好似系咁六千蚊嘅啫嘛，你放心啦，爹哋好锡我呢个私生女噶，佢一定唔会俾我有事嘅。咁咧，我哋不如等到十二点先再算啦，好唔好啊？ 但系咁啊，最弊佢唔系去银行攞钱揿钱攞钱揿钱，佢想报警 啊 咪死， 唔 系咯，唔系啊，谂落咧我都有啲惊啊，嗱几千万嘛，点会去银行度揿机啊？系嘛，越谂啊越惊，分分钟啊，话唔定一成栋楼都系飞虎队啊！嗱，你听下听下先。系咩啊？嗌紧 ？Go go go go go go！ 冇冇冇冇冇冇咧！一啲声我都听唔到啊！嗱，其实咧，我爹哋咧唔会唔理我噶。啊，不如咁啊！嗱，依家打电话俾佢好嘛？问下佢筹啲钱筹成点样，好唔好咧？打俾佢，打俾佢啦！ 等住先，电话响，电话响，等等等等。讲啊，你讲，你讲。 咦？我爹哋打俾我啊！ 等等等，阿星仔，追踪我电话， 追踪电话。喂，但我哋绑匪嚟嘅，点追啊？系追都系差人追啦，系咪啊？ 系我一下唔记得自己嘅身份吓，系、啊。留意佢啲环境声，留意环境。 收到， 接电话，接电话吓，听。 系，我打咗沙爹。 食咗早餐未啊？ 食咗啦。爹哋啊，你筹到钱未啫？ 差唔多，仲数紧，一路揿一路数。佢哋有冇打你啊？ 有啊，嗱，佢又打我啦，佢又打我啦，救命啊！好痛啊，你知唔知啊？由嗰日我打俾你到而家，我已经甩咗三只牛，断咗一只脚。 系、哎、啊，你冇事啊嘛，听得顺嘛。 爹哋，个肥仔而家坐喺我大髀上面，我躺唔到气啊！攞啲赎金嚟啊！ 听住，一阵你一个人嘅手咧，静鸡鸡打电话俾我，我有好重要嘅嘢同你商量，包你有着数。你明嘅你就嗯一声，明唔明？ 好真心，我听唔到啊！ 正死蠢你啊！咩话？ 你头先话明嘅话就唔一声啊嘛，阿个肥仔砸得我好辛苦啊！ 俾你激死啊！忍先，总之你一阵一个人嘅时候咧，打电话俾我，我有嘢同你商量啊，有着数嘅，明嘅你就一声，明唔明啊？ 哎呀！哎呀，肚痛我去厕所先。 喂，你摆低个电话，你又唔好出古话，我帮你保管啦。 嚟啦，哎，咁我去厕所啦吓。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哇，你做咩啊？ 靓仔，我有嘢益你啊。 阿姐姐啊，喺呢啲咁紧张嘅关头，点解你仲可以谂下啲乜儿女私情啊？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我真的有嘢同你倾啊，来吧！ 我真系想同你讲，好啦，唔好心急啊，我挂下冲凉先。 点解？ 你做咩啊？ 我考保守噶吓，不过有啲嘢咧，我系 OK 噶。例如你戴个耳仔埋嚟，我同你夹粉啦，一人一半 ，O 唔 OK？ 吓， 一人一半 ，I give you five。 OK， 对， 你明我讲咩？ 肥妹，系咪一个人啊？你而家，系喎，听明啊？嗰阵你叫我老婆攞对假嘅赎金去你个心斗，你乘机出嚟，同佢倒转身份，运佢入去，明唔明啊？你唔好准啦，我忍唔住啦。真正嘅赎金咧喺我度，到时我分一半俾你。然后你离开香港，唔准再出现啦，明唔明啊？ 咪字，咁你老婆咧点啊？ 佢点？听到吗？ 喂，你黐紧 page six， 你一间睇唔到做乜嘢？ 过咗啦，嗰啲。 咁样啊？喂，有几多赎金啊 ，Daddy？ 唉， 爹哋呢轮咧生意有啲阻滞，我得翻800万咋？ 吓咁少？ 最多你攞500万，好冇？乖啦你。 喂呀，500万、啊，得500万啊，我去得边啊？ 嗱，安排好啦，你匿入去南丫岛。 南丫岛。 哎呀，风声冇咁紧，我再安排你去远啲嘅地方，好唔好？ 哇，再远啲，咁即系边度啊？ 靓头 Island。 靓头 Island。 你中意背个又得。 吓、啊。 长沙 long 声又得。爹哋走晒你。 喂。开门啊！喂，边个锁住我啊？搞咩啊？你哋住倾咩啊？ 等我对付，等我对付。啊，威哥啊！厕所门口咧有只好大只毛神神好多毛嘅蜘蛛咧顶住度，哇！好多人嘅，哇！躝佢上嚟啊，哇！唔得，等我攞只拖鞋打佢先。喂，你快啲出嚟帮手啦！哇！佢想破埋你嗰度啊！哇！我闪啊！我闪啊！哇！救命啊！喂，快啲过嚟收线啊！ 爹哋啊，有咩行动啊？尽快通知我啊 ！Wait for my telephone. Okay, no problem. 哎，宝飞先生啊，我爹哋话咧，叫我3点钟你落街口对面嗰个油桶度等佢啊，佢已经攞齐啲钱，已经托人送紧嚟咯。 500万几时同你讲噶？ 我都唔知道。喂，点解你要应承佢啫？ 喂，我点知系咪困我噶？一个局嚟噶，咁危险。喂，你唔好落去。 啊， 喂，阿星仔， 点啊？ 你搞掂佢。 我搞掂。 佢 点搞掂啊？ 佢 系嗱，星仔，你而家落去。 啊、 我咧企喺呢个窗口，一路望住你。 而家你又话好危险嘅，喂，同埋啊咁早，我未食早餐噶，因为要食几次早餐嘅。 件事仔啊，咁你分唔分钱啊？ 分， 咁咪落去啦，最多我帮你叫埋外卖啦，啊，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 靓仔绑匪啊，乖啦，小心啊，落去啦，我爹哋有可能一数完钱就会即刻过嚟嘅啦。 嗱，就咁。呢位千金小姐啊，而家咧人少少，系得我同你吓、 啊。 我想话，如果一人一收到钱，不如咁咧。 点啊？ 我同你分咗佢，六四，我六，你啊四，好嘛？ 吓，咁星仔啦，你唔要佢噶？哇乜你咁衰噶？你咁嘅嘢你都做得出嘅你？ 啊，你闹得好开心喎、 啊！系啊， 你好好咩？ 你有冇搞错、啊？ 你又够衰人咯？你又够想借我同阿星仔过桥集你老豆一笔啦？咁啊点啊？你唔衰人？ 系又点啊？关你鬼事咩、啊？你有钱攞噶嘛？ 啊！本来我哋谂住绑架你为钱嘅，我根本冇理由分钱俾你，系咪？我同佢搵命搏，吓你摁摁下，你又坐享其成，仲做埋内鬼，作你阿爸！你啲咁嘅女，最无良、最狠毒系你，你人渣中嘅人渣，寄生虫嘅寄生虫，排泄物之中嘅排泄物。 好啦嘛，你仲你又闹够未啊？你 啊， 我唔知得，我见晕，我唔系好舒服，我想入厕所洗个面。 诶、啊，快啲去死远啲啊！人渣中嘅人渣，快啲去，快啲去。 咁入厕所。 趁佢入咗厕所，锁住睇佢出唔翻嚟，跟住打电话俾阿星仔先。 喂，伟哥，唔打俾我做咩啊？未同你好翻嘅喎，嗌我交啊！ 咁快应我嘅，我都未打完个电话，你响啊！傻仔，做戏呃佢啫嘛！我锁咗间厕所啊！一间黄百万攞钱嚟咧，我同你攞咗即刻撇，使乜分俾佢啊？系咪先？ 哎呀，救命啊！你啲搞到我好乱啊！诶，等阵先，我有电话。喂，千金，咩事啊？ 我头先炸晕咋，我匿咗入厕所啊，嗰、那个傻嗰个咧，仲懵下懵下咁样啊！嗱，听住啊，一阵我爹哋攞钱嚟嘅话，你攞咗之后嘅话就唔好上嚟，我哋即刻去西贡码头等我。 等你做咩啊？ 私奔，我哋要远走高飞啊嘛！ 我要同你私奔。喂，听讲我哋琴日先识嘅啫，我同你根本就未了解，我点同你？ 有人攞紧钱啊，喺个油桶嗰度啊，留意一下。我爹哋咧话系个师奶嚟噶，话佢攞住个红白篮，你留意一下啦。有冇呢个人出现喺你附近啦、啊？ 师奶，肥师奶， 有冇有？ 红白篮， 有冇 有？ 有 啊，有啊，拜拜， 再见。 拜拜，哇啊，好大包嘢、啊，哇，点算好呢？哎呀，真系难抉择啊！嗱，个个人都走埋嚟咧，话要同我分。哎呀，我都唔记得咗啦，等我谂下先。边个同我讲话37分、73分、64分、46分、21啊、19啊嗰啲咧？哇！喂，唔系啦，即系为咗自己咧，为咗我阿妈，我自己走啦。拜拜啦，咁多位 taxi。 阿女，个傻仔咧攞咗把蓝衫走啊！而家我办外卖仔上嚟。做 time。 开门啊，送外卖啊， 送外卖，送咩外卖咩嚟噶？ 等阵，哦，餐蛋饭炒底加两只鲍鱼，再加三只大字一只龙虾，有冇嗌？ 快餐店有呢啲嘢食嘅咩？ 系啊， 咁应该系啦。我通常都叫呢啲嘢，啱啊，我嚟啦，嚟嚟嚟。 喂，另外仲有两个系渠饭啦， 佢哋食嘅嗰啲，等阵等阵，等我敲敲厕所门先。喂，千金 B B， 外卖嚟啦，出嚟开门食嘢先啦。头先咧我讲嘢重咗啲，你唔系人渣，当然唔系啦，我先系系咪？对唔住啊，开门收嘢啊。喂喂，冇反应嘅，啊唔到个自行撕票，死啦！咁我咪见财花水。喂阿威阿外卖佬啊，你摆低先啊。 唔好意思啊，哇我肚痛啊，咪借个厕所，我想入嚟啊。 啊入边有人啊，你走啦。 吓、啊、你个衰仔，你真系响。里面我系包租婆啊，认唔认到个把声啊？你又喺里面，我即刻出嚟交租，一唔系我搵人封你道门啊！开门啊，交租啊！ 喂啊，咩事咁嘈啊？你开门啦、啊，或者我哋攞赎金嚟啦，佢喺门口啊！ 哎呀，超级小姐，我认衰啦，你帮我渡过呢个难关啦、啊，以后你话点就点，唔该你啦。 细仔，我包租婆啊，开门啊！喂，我外卖仔啊，开门啊！ 喂哥。喂喂哥，星仔我諗清楚啦，嗱我攞包嘢返嚟㗎啦，你开门啦、 啊。开门啦、啊、衰仔， 突然之间咁多人我好混乱啦、 啊。交租啦衰仔。 Daddy 啊真係你，你冇带嘢嚟呀？ 有啊，响度啊，走啦、啊。 喂千金小姐唔好走住，求你帮我一个忙啊。 咩咩啊？ 唔帮又点啊？ 撕票。 梗难惊啦，交租啊，如果你唔交啊，我撕你票啊。 包租婆啊，俾条生路行㗎啦，你唔好再逼我啦。 逼又点啊，我逼死你添啊，死远啲啊，唔好做空争啊。 Daddy 啊。 佢点啊， 个包租婆呢就乞人憎 啊。不 如咁啦，係同你同一个人嚟㗎。不如帮下啲绑匪先生囉，你帮我哋交啲租先啦，唔使咁惨啊嘛。 求下你啦，唔该你，我 哋 有 先 人。係交先啦。 几多啊？争三个月租啊！一共得等于七二万四。 哇，咁蠢嘅，系五万啊！三个月，自己都计唔掂。 喂，威哥啊，乜唔系话要作佢老豆一大笔嘅咩？诶、啊，八万先啱啊，其实。 喂啊，你哋唔如我噶吓，十八万。 唔、哎、理啊，俾多钱我先，你过嚟， 我 过嚟， 我 噶， 放手啊，放手啊，放手啊， 大家 啊！啊 为个银山虾敢挑四围问，为两蚊打生打死系缘分。少咁个笨，少咁个笨，丑都有份，丑都有份。你话冇银点样会行运？望结婚搵到老子有缘分，贫下阵跟兜覆水去胡混。谂起个猛，谂起个猛，有骨都要啃，有骨都要啃。佢话冇银揾鬼陪婚姻，东屋后下捐屋捐啊揾嘢当，到处乱爬见嘢就撒眼光光，你咪当我丧，要再每个米缸，咪笑我挂住发钱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型老襟偷呃鬼骗博人笨，逐个针口水翳干面皮硬。比较稳，一比较稳，冇乜边个真，冇乜边个真，知道都敢介人冇银。通屋后下捐屋捐啊，揾嘢当。就撒眼光光，你咪当我丧，要再陪我咪光，咪笑我挂住发钱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为个银山虾敢挑四围问，为两蚊打生打死系唔笨，钱银要紧，钱银要紧，老婆都要搵，老婆都要搵，追忌冇银一家要踎蹬。追忌冇眼一架要猫灯， 充满教育意味嘅呢个剧。 佢系水分嘅， 记唔记得啲字点分啊？ 究竟系三七？ 你问佢啊？ 定系八二咧？我都有啲混乱啊！ 大哥，喂，我今日自己走。 呢个故事教俾我哋系要正直地做人，努力地工作，系咪啊？ 冇 错，冇 错。如果唔系咧，好似 K K Sir 话斋，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啊！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告一段落啊！多谢啊 ，Brian 仔，下个礼拜见。 Yeah, 好的， 交俾 Main 香港，听日十点 再嚟风骚， 以快爆租朋友嚟咯。 系咯，点解呢一个人要分演两个角色嘅？ 我中意啊， 最叻你啊，攞四个饭盒，五个印花。 成个村啲人都系你做晒，有啦，咁捞。 最佳男主角、女配角，同埋 最佳新演员都系佢啊， 系啊，全部都系你。 有编剧 都系你啊， 最佳道具都系佢。 椰林内小蜘蛛，说感到没意义，无聊地望天边，望寻到意义。下雨天没心事，这热带反气旋，无法了解的天，就如他心意。Stop talking blue boy, stop talking blue boy, stop talking blue boy, stop talking blue boy, yeah yeah。无聊地弄张纸，写半篇诗作词，无言地望天边，却没寻到意义。椰林内小蜘蛛，将往昔的日子带到我心中，轻讲我偏，留于心中逐片，眷恋每段前事，暂于这个角落，只有寂寞地告别，全知轻轻。 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